新闻不断，客观公正的话就没人讲。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到17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同有几阵微雨。展望听日有几阵雨，下周初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5至6级，稍后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后转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7级，东部初时达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4级，能见到1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16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到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5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376点，升1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05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4，日元109.37，瑞士法郎0.979，澳元0.689，加元1.313，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7.011，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8.84美元。卖出1,479.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师傅，其实点先叫识揸车呢？ 唔系识踩油门就叫识揸车噶，最紧要就系遵守交通标志、道路标记、交通灯号。喺夜晚或能见度低嗰阵，就要开车头大灯；而当有车迎面驶近，就要用低灯。电单车同机动三轮车就要时刻开着前灯、大灯同后灯。当迎面有车驶近嗰阵，亦要用低灯，咁样就自然揸得好啦。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08的时间，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来到今日2019年的12月20号。今天呢开心啦，今天是星期五来的。希望各位听众都可以 好努力咁样啊，完成埋今天嘅工作，咁啊好好地享受一下咧，就系礼拜六日啊假期啦，同埋最快咧，咁啊下个星期咧，咁啊见到哇又平安夜啦，又圣诞节啦，嚟紧又有除夕啦，所以咧啊忙，今天系忙嘅。今日相信有好多朋友就要赶住咧去到完成好多唔同嘅工作，无论系课礼拜六日定还是嚟紧嘅公众假期，一啲希望可以轻松下嘅日子啊，都希望咧可以赶好啲工作，跟住咧就真系可以轻松一下啦吓。所以各位听众，你哋都要加油努力啊！直播室入边咧陪住你哋嘅有嚟自二台嘅白元浩，各位听众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好多人咧会觉得啊，我哋眼前已经见到一个定局。见到个定局嘅时候咧，就冇乜嘢啊，系咪？工作就照做啦，只系完成埋啲手尾。我哋成日都会咁谂。但系如果呢个结局系不似预期嘅，啊，咁你又会点咧？你又会抱住嘅心态就系、是、啊，算啦，嚟公司嘅盈利啊，今年都系赚少咗噶啦，算啦，唔紧要啦。但系啲成功嘅人士，佢哋无论喺任何嘅境地，无论系喺任何嘅情况。他们都会抱住一种挑战的心，他们相信自己，他们会说到，只要我能够再用心去到尝试去改变的话，可能公司的盈利得以增长，得以继续赚得更加多，可能这个结局并不是只是一个消极的结局，可能会是一个美满的结局。只要自己再相信自己多一点，然后再努力多一点的话，原来这个结局是可以改变，而且当中的趣味就是正值是一些经常成功的人士能够在解决难关之后的获得的一点成功感的趣味。你又会不会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很多不可能的任务呢？当然不是攀山涉水，可能我们日常工作上面或者做人态度上面都有很多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可以完成的。只要相信自己，人是很特别的，只要你想做呢，啊，就可以做到的，加油。 你如像我信自己，深深的信。 自己，深深的相信你，如像我信自己，深深的相信爱的真理，如像我信自己，深深的相信你，如像我信自己，深深的相信爱的真理。 市民家上道德贵，信自己。星期五早上，希望咧你都系一样相信自己。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我前几日嘅时间咧，就发现即系有报章咧就话到啦，啊米芝莲咁啊又公布一啲新嘅指南。其实呢个指南咧就诞生于1900年啊，巴黎万国博览会嘅期间。啊，虽然当时整个嘅法国汽车数目不足3000啊，咁但系咧即系呢一间嘅公司创办人啊，呢个兄弟咧就睇好啊汽车旅行咧系有发展嘅愿景。于是乎啊，咁啊汽车旅行咧，佢哋就希望越做越多。咁但系汽车旅行咧，周边仲有好多唔同嘅设备噶，例如加油站、旅馆、汽车维修等等。于是乎，佢哋出版咗一本咧，就系佢哋公司嘅指南啦。而且咧，就更加免费啊，去到俾呢啲嘅客人咧，去到索取。免费提供一直咧就提供咗20年啊，1920年嘅时间啦。咁佢哋注意到呢个指南咧，就只不过咧系开始越嚟越唔受欢迎，因为好多嘅员工即系攞呢一个嘅指南啦。我嚟垫台脚，哇，系心都痛晒。1926年嘅时间啦，隔多6年啦，终于得起心肝改啊，改。由1931年开始正式启用咧，就3个升级嘅一个评级系统。咁啊，希望咧就可以用呢啲嘅评级系统咧，就去到咧就系判断啦。啊，附近咧有啲乜嘢嘅餐厅？点样去做餐厅咧？揸车去揾餐厅。於是乎咧就话埋俾啲人听，嗱你揸车，我唔系净系话俾你听啲加油站啊、维修站啊、车辘喺边度买，话埋俾你听咧，其实附近有啲乜嘢嘅美食。所以点解你话啊咁呢个明明系车胎嚟嘅，点解会系做埋美食咧？其实咧都有段古喺呢一度嘅。好啦，咁但系如果你系想从事呢一个嘅职业啊，咩职业咧？就系我嚟写佢哋嗰啲嘅叫做食评报告嘅话咧，啊原来呢一份嘅工咧都唔系容易噶噃。相信啦，唔少人咧对于呢啲可以食匀世界各地美食嘅评审员咧就好羡慕嘅。呢啲嘅评审员咧，就系我嚟决定啊，好多嘅餐厅咧生与死，名与利。即使成功获得取录咧，其实佢哋嘅工作绝对都唔轻松噶。评审员咧一个星期咧要五日啊，即系有2日放假嘅。应该系唔使出退，暂时当咗放假先。评审员一个星期入面有5日咧，周围走，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就品尝食物噶。每一日啊，最少要食2餐，一年咧要食300餐。我知道，你心谂啊，系咪都要食嘢噶啦？佢嗰啲好嘢食，咪益咗佢咯。根据米芝莲嘅资料显示啊，成为佢哋全职嘅评审员成员大多数咧都系毕业于知名嘅酒店管理学院，并且有相当嘅工作经验噶。根据佢哋指南国际总监啊，去到指出啦，评审员听起上嚟咧系一个好有趣嘅工作。不过佢就笑笑口话到啦，当日啊，做咗2日嘅评审员，佢自己嘅经历啦，佢都有谂过放弃噶啦。因为评审员每一年啊都要撰写1100份嘅报告，一年365日，你自己乘啦。佢要写1100份嘅报告，佢都要回复45000封读者嘅来信，系回复。哇，45000封 email， 1100份嘅报告，真系一句讲系你做埋我嗰份啦吓。食几多补品啊，都补唔翻啦。好啦，咁啊，餐厅被评分之后咧，可能会获得0至3粒嘅星星嘅。评审员咧就授予餐厅星星嘅时间咧就不睇呢一个餐厅嘅装修，不睇佢哋嗰个台布或者服务嘅质量。咁啊喺呢个佢哋叫星级会议入边啦，咁佢哋嘅指南国际总监同埋世界各地嘅评审员团队就会会面，一齐咧就审阅所有嘅资料档案，咁啊试菜嘅表格，咁啊再进行一番嘅激烈嘅讨论。咁啊只有达成啊一致嘅共识嘅话，先至会决定呢间餐厅应该获得几多粒星星，或者会唔会获得星星噶。 一份工听上嚟好似好简单，但系其实都系一份辛苦嘅工嚟，都系攞翻佢份指南，揸车周围去兜下风，轻松下，好过食完嘢之后仲要写报告啊，1100份报告、啊，复45000封 email、啊。 话直行就直行，别转弯，身份有规限。我最笨，我最钝，但我肯伴你到终站。像我的天职早注定，只可将别人伴侣护送往返，一起上路，无缘停下与你看人间。谁到前大路旁闹时间，火花太短暂。你约会你吃饭或买衫，但我靠边站。若你一伸手总会再多，简单招来换去，你到我拣真的爱人，我曾同样接你上下班。为何还未看开，司机怎可以说不再，淡下心不再，这份爱你曾装载，感激不讲一句也应该。为何还未看开，不喜欢没人感慨，可以不爱不用爱，就当喜欢给你测验，原谅还胜过被车速要多慢，只发现我正在后镜中，神态太惨淡。让你一伸手总会再多，简单招来换去，未到我拣真的爱人，何曾同样送你上下班。为何还未看开，司机怎可以说不再，怕心不再，这份爱未曾装载，感激不讲一句也应该。为何还未看开，不喜欢每人感慨，可以不爱不用爱，就当喜欢给你测验，原来还胜过被我。一盏灯一盏灯经过面前，我清楚这司机跟你第几年。风声不 我哋余文乐一首歌曲叫做《司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会去到大概21度，吹和缓嘅东北风。稍后东风增强，以及有几阵嘅微雨。展望啊，明日有几阵雨，今日下周初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7%。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周末好去處呢，除了都可以繼續 remind 下，提醒下你呢，在香港公園霍士傑溫室展覽廳那裡呢，有一個呢就食蟲食蟲植物的專題展覽。其實早已經在12月1號之前呢，就在晨光第一線都介紹過給大家啦。咁去到呢個嘅1月12號嘅，咁所以呢，譬如你話呢段時間禮拜六日呢，都可以呢繼續去那裡望一望㗎吧。好啦，除此之外咧，咁啊临近圣诞节啦，系咪？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去下赤柱，咁啊赤柱咧都一定有好多唔同圣诞节嘅市集噶啦。今年嘅赤柱广场圣诞市集咧，咁啊免费入场嘅，以全新嘅创意啊实验室主题咧，去到咧就系、是、做佢哋嘅 design， 带嚟咗咧就系、是、一种叫做特别啲嘅快乐圣诞。赤柱广场啊，咁啊喺一年3个嘅星期六啦，六日啊都会呈现咧就50个嘅特色摊档，有啲嘅唔同装饰啦，同埋独家精彩嘅活动，等大家咧就可以一齐去呢个玩嘅。 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得意嘅布景可以俾你哋打下卡啦。啊，其实开始咗噶啦，首两日已经吸引咗超过咧就10万人次咧去到到访。啊，佢哋有一个咧叫做快乐实验室，成日见到哇，啲咩即人头涌涌，快乐实验室。咁啊，只要大家完成咧，就网上佢哋一个网上嘅咁啊心理测验之后，大家可以去揾下网址或者 QR code， 咁啊可以咧就自己嘅幸运颜色嗰度用自己幸运颜色制作嘅发光嘅棉花糖。咁啊都几得意嘅，咁啊其实大家咧可以乘搭交通工具去呢个市集啦，咁啊始终咧就礼拜六日咧，如果个个都揸车嘅话咧，咁啊相信道路上面咧都会几挤塞，倒不如咧就坐巴士啦。啊，大会喺活动举行嘅周末期间啊，设有咧就免费穿梭巴士，以及咧就船只往返赤柱广场、赤柱广场或者咧就系港岛各区噶。上落客嘅一个详细嘅地点咧，亦都喺翻赤柱广场嘅 IG 嗰度咧，佢哋就自己会公布噶啦。啊，圣诞节就快临近啦，你会唔会已经准备咗圣诞礼物啊？可以咧就系、送俾屋企人，啊，送俾你嘅另外一半，等大家咧可以喺呢个圣诞节上面都好好地开心一下咧。不过唔好忘记，其实圣诞节系一个普天同庆嘅节日之余，我哋亦都要尽量关心身边嘅朋友。爱先至系最好嘅礼物。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也会暂停，城市里已蕴藏太多孤独心声，有种爱期待和应，默默让我感应，很想你记住你心内有火星。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做人，张翅膀或是缺乏最完美歌声，但我相信仍然动听，现在为你保证，漆黑里照亮你的路，铺满了星星。飞，我伴你飞，假我为你起， 飞，我伴你飞，歌 刘德华嘅《没有翅膀的天使》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半，我哋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粉岭公路星期三发生的六死三十九伤的严重车祸，涉案的56岁九巴司机被警方控以六项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的罪名，早上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伤者之中仍然有12人留医，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其余伤者情况稳定。警方拘捕4人，包括一名学生涉嫌洗黑钱，冻结一间空壳公司的银行户口，涉及资金大约7000万元，怀疑同网上众筹平台星火同盟有关。警方表示，被捕人士声称在网上众筹支援反修例事件中的被捕人士，但有空壳公司将有关资金用作购买个人投资保险产品。警方在行动中检获13万元的现金、6支箭、2支镭射笔、价值16万元的超市现金券收据，以及大量个人防护装备。星火同盟表示，警方企图以失实陈述将平台运作扭曲成洗黑钱等的恶意用途，对意图抹黑平台和其他支援频道予以谴责，又说案件已经进入法律程序，暂时不便公布更多资讯，已经有律师跟进所有被捕人士的个案。俄罗斯传媒报道，莫斯科市中心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大楼附近发生枪击案，一名警员中枪死亡，一共有5人受伤，包括2名严重受伤的警员。据报枪手已经被控制，警方正调查他的身份和犯案动机。事发在当地星期四傍晚6点几，枪击现场位于莫斯科的市中心，警方封锁案发现场一带，多架救护车到场。有目击者表示，现场听到多响枪声，持续大约1分半钟左右，感到非常危险。网上片段见到有持枪警员到场戒备。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知悉事件，事发时他正是为联邦安全局和安全部门发表演说。美国财长努钦表示，将会在明年1月初与中国签署美中贸易协议。贸易协议的文本和翻译已经完成，不会重新磋商。被问到有几大的信心两国会如期签署协议，努钦表示非常有信心，目前正是对协议进行技术和法律层面的整理。努钦接受全国广播公司的访问说，根据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规模将会增加1倍。努钦强调，目前美国对华贸易的首要任务是实施第一阶段协议，但准备在第二阶段努力磋商。他又表示，已经将美墨加贸易协定里面很多的货币条款纳入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里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同有几阵微雨。展望听日有几阵雨，下周初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阿欧，考下你知唔知个人防护装备包括咩啊？ 我知啊，白师傅，有安全帽、眼罩、面罩，仲有耳塞，仲有 全身式安全带等等啊！ 师傅明白了啊！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加多咧职安健嘅小贴士，咁你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你就会知道更加多职安健嘅小贴士啦。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36的时间，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就是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各位听众早晨，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白元浩陪住你们，外面1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7%。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看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揭揭报纸的时间就发现，咦，科学馆，关什么事呢？原来香港科学馆啊，今日同北京故宫博物院啊第三次咧合作啦，今日举办一个叫做《内有乾坤：故宫文物修复展》。不过今次展览嘅重点啊，并非就系华丽嘅展品噶，而系专家如何利用科技，包括咧就系红外线、伽马射线等等咧就系辨认物料，去到咧就系复修文物噶。科学馆亦都表示啊，今次展览咧就并没有啊展示龙袍啊等等嘅文物，因为龙袍等等通常咧都系保存得宜噶，相反啊戏服等等咧就较多耗损，值得欣赏诶专家们啊点样去到咧就修复呢啲嘅技术噶。喺展品入边啊，一件阔3米、高2米嘅御花园神像神袍，较龙袍更加大、更加高。佢哋嘅刺绣更加咧就以特别嘅技术啊去到缝制噶，造成粒粒突突嘅效果。香港啊只有几名嘅老师傅咧掌握呢个技术，绝对咧系值得留意噶。好啦，内有乾坤故宫文物咁啊修复展啊，展出130件啊由故宫博物院借出嘅文物，当中大概30件啊从来都未喺香港展出过噶。展品啊包括咧就系纺织品啦、唐卡、钟表、咁啊书画。仲有咧，即系一啲嘅木器啊，以及咧就漆器等等。啊，入到呢个展览入边咧，咁啊可以先见到未见到展品，已经见到个实验室啦。原来呢个实验室咧就是文物修复专家日常工作嘅场景嚟嘅。咁啊，入边介绍咗文物保育以及咧就修复嘅基本原则。参观者可以咧先透过互动嘅游戏啊，睇到呢啲譬如紫外线对文物嘅伤害、虫害等等嘅类别。了解咗我哋点样去到保护嘅文物嘅话，跟住先至慢慢去到欣赏。我觉得呢个设计咧都唔错啊！喺现时嘅科技底下，其实专家可以利用红外线、伽马射线等等分别文物上嘅物料嘅，令到我哋修复嘅工作咧可以做得更加快。以前嘅物料咧就要用翻或者技术啦，而家呢个年代就好多唔同咗啦，需要用翻以前嘅技术同方式咧去到做修复嘅话咧，的而且确需要一啲嘅大师傅咧去到帮忙嘅。咁啊，呢个内里乾坤故宫文物修复展啊，咁啊已经开始咗噶啦，去到明年嘅3月18日都会喺香港科学馆嗰度咧就举行嘅。咁啊，大家有时间啦，不妨咧就去了解多啲，去睇多啲。咁啊，原来文物修复咧都系个重要嘅步骤嚟噶，令到我哋可以睇翻咧就好多系以前嘅历史嘅啲嘅见证。科学馆逢星期四咧就休馆啦，留意住啦。 如果说爱可以造句，如 过说分离能够翻译，如果这一切真的可以，我想要将我的寂寞封闭，然后在这里不写日记，然后将过去慢慢温习，让我爱上你那场悲剧是你完美演出的一场戏。 你深深哭泣怎么忘记你爱过我的证据，让记忆的泪滴闪烁成唯一伤人的秘密。 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让我连根都难以下笔，将真心处理写成日记，像是一场默剧。 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分手的我像语言暴力，我以无能为力再提起，决定不再熟悉。 将过去慢慢温习，让我爱上你那场悲剧是你完美演出的一场戏。 你深深哭泣才能忘记你爱过我的证据，让记忆的泪滴闪烁成唯一伤人的美丽。 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让我连根都难以下笔，将真心处理写成日记，像是一场默剧。 作品嚟自周杰伦，完美主义，慢慢要做到完美真系好难，所以咧就有那一班啊专家专业人士咧去做帮忙啦。出边十八度，室内湿度79%，今天早上继续嘅当然咧会有 KOL 安安啦上到上嚟同我哋讲下花噶啦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啊，咁啊睇下我哋嘅后花园安安今日有啲乜嘢咧？花艺师啊，介绍下啲植物俾我哋啦。早晨啊，安安，今日我呢个真系拗晒头， 点样？ 真系拗晒头。假噶嘛？ 点啊？你又想点样听呢个名咧？ 唔系啊，唔系名嘅问题，假噶系嘛？啲花 靓到假， 边度有啲 嘢嗬？ 边度有啲理由啲叶系咁样嘅颜色噶？白色噶？ 唔系叶，花嚟噶？ 花嚟嘅咩？ 白色嗰个系花，绿色嗰个系叶。又系咁咧？ 白色嗰个咁 样？呢个系复色，系呢个系复唔同颜色嘅花。今日我哋讲咧，其实花艺师最爱，花艺师成日都会用嘅系贵嘢。我麻麻地其实都 系啊， 系我爱好多嘢嘅都系呢个叫铁线莲。 咁、欸、喂，搞错啊！个花咁靓，佢叫铁线。 系咯，我对阵时啲名我都话，大家唔好 care 个名啊，名唔重要，名系俾大家，俾大家。 喂，起码我听到个名铁线莲，我系谂起个恩挑鬼命啫。 其实系，其实 系 佢知。劲嗰啲系恩挑鬼命。如果、 哦、 花艺师咧好中意我嚟做花束同埋结婚嘅花球， 就是因为呢个系贵嘢嚟嘅，插一两支落去咧，就令到佢好跳跃、活跃一啲。 佢贵嘅，佢有贵嘅，譬如一朵朵咁样，几多钱啊？ 一支支咯，一支可能几廿蚊咯，不嬲都系几廿蚊，可能都系、哦、都系几蚊支啫嘛。 又插一嘢就拜拜咁样嗰啲， 都比较软弱啲咯。啊、即系如果你用切花嘅话，啊、即系你喺花墟见到切花，都唔系间间有添。咁、啊 嗯、 就可能喺个胶袋装住咯。但我哋种嘅话咧、嗯，就可以种到澎湃咯。吓、 嗯， 咁、啊、呢个铁线莲咧，其实系藤本嘅植物嚟嘅。咁佢系由春到秋天都会有嘅。如果你种嘅话， 系春至到秋天，佢个、啊、 名咧就近藤本花卉皇后叫做。 哇， 系咁啊，花期 即 系 生 至九月， 榴莲啊，果王啊，生咗个果后啲 friend， 即系嗰啲咯。同埋你最中意嗰样嘢啦， 咩有香味？ 系啊， 真系有香味啊呢、這个。 有系有分， 可唔可以冲茶咁样？ 咁又唔得，呢、這个应该唔食得嘅。吓、 啊、 咁、啊、但系 大家冇事啦吓。 系啦、啊，咁、啊、如果你佢好啲衰啲嘅名嘅，咁如果你 铁屎年都好衰噶咯， 我记得有人叫番年啦、啊、三木通啦、啊、金包银，我唔知 咩三咩通啊， 铁屎牡丹，哎呢啲唔好，你唔好听啊！ 佢似乎咧都系用佢嗰、那个经啊， 系 去到形容佢个名字。头先你话个铁屎牡丹啊嘛，牡丹咧其实本身就靓嘅，铁屎牡丹好明显就系我哋形容咧佢个枝咧就好靓，但系佢个花朵就佢个枝就好残。 我觉得叫铁线莲咧，系因为佢个花茎咧系真系太有，好似铁线咁有。 但系硬嘅，强度都硬嘅咁样。 OK OK 嘅，唔系话非常硬。咁佢其实品种系非常之多嘅，咁但系主力嚟讲咧，都好似系四五个花瓣尖尖地嘅，佢嗰种咧就系香港买得最多，同埋紫色。 系啦，嗱，我哋而家一 好多种颜色嘅，其实 盆栽入边咧，咁啊，其实生得都几高嘅，咁啊，高到大概咧就一米高啦，咁啊，见到咧佢亦都系树叶方面咧，暂时因为佢树叶都有好多种唔同颜色噶，普遍嚟讲，一般都应该系为绿色嘅树叶嘅，咁、不过咧佢个花瓣咧就好似 白色、红色、蓝色、粉红色， 系 啦，啱你嗰张话好得意嗰张咧，就系佢可以 mix 到啦，系几种颜色嘅，一朵花里边有几种颜色，去小朋友画画咁样咧、 哦， 就白色系最出边嗰个花啦，跟住中间就紫色啦，系可以有呢一种品种，但香港好少，香港见亲嘅通常都系紫色， 做 紫色嘅花球，紫色嘅花出其实比较难去做，咁、所以铁线莲一定系铁脚嚟嘅，即系大家会揾一啲要，因为做一个花球或者花束咧、你要佢。佢唔好咁死板，即系一个圆形实晒嘅话咧，通常都会揾啲跳脱啲嘅花嚟到喺度，即系整翻有层次，我哋叫做咁呢个咧系一个铁脚，通常都会用佢，因为好少啲咁得意嘅花咯。咁佢因为只脚比较幼咧，咁可以随便将佢摆落个花束嘅中间啊。 咁系咪系佢嗰个？佢嘅铁线莲啊，咁佢系咪唔咬得？一咬佢就好快 呢、這个唔咬得咯，呢、這个系啦。咁、但系佢本身因为个头都周围喐，其实嗰种花嚟， 掉嚟掉去， 所以你唔需要 受唔到风喎、啊。呢、這个真系， 其实呢个都系唔受得风，唔好受得风。 大风啲佢又会散、啊， 咁又冇咁夸张。如果你一大堆花，即系嗱，一枝花嘅力量梗系少啦、啊。如果你几十枝花摆几十支铁线莲摆埋一齐嘅时候，就力量就好大噶嘛。系啊，咁呢、這个其实种都唔系太难嘅，主要系个盆咯。有阵时种花咧，盆系好紧要嘅。咁呢、這个其实我咧有阵时买翻嚟嘅花，如果胶盆咧，我都会照用。我未必一定会用嗰、那个换过嗰啲泥盆嘅，因为我成日都要去处理佢咧。咁我搬出搬入咧，我就唔想太重。咁但系咧，有一种咧就一定唔会用嘅，我、就系油咗油嗰种嘅盘啊。 因为嗰啲太多化学物质啦，系嘛？ 嗰啲盘咧令到佢咧，唔系令到佢咧可能透气唔好啊。即系你普通嘅嗰啲叫做平时我哋买嗰啲瓦盘啊，系啦，瓦盘咁可以透气，透气多啲。系啊，即系整煲仔饭点解要用个瓦盘咧？就系啲气会上上落落啊嘛。 系啊， 但系如果你嗰啲系已经有 凝聚力啊嘛。 系啊，但系如果你嗰啲又油咗油啊又剩咧，咁就唔好啦。其实推买花盘就不适宜买啲油嘅粉红色啊，有啲蓝色嗰啲就唔好啊。其实焗漆啊嗰啲就唔好啊，一系就普通嘅瓦盘，即系简单啦，平平实实就 OK 噶啦，咁样咯。 明白。 灰色啊，如果你唔中意啡色，觉得老土嘅话。 系，咁我见到呢、這个铁线莲咧，佢其中一张相。表达的时候都挺特别，他除了种在一个花盆之外，他就围住个大厦的墙的。 都可以，因为他是藤本藤嘛，藤就是我们成日藤 本是的。 藤本就是无限的墙嘛。那我们又是这些其中一种在外国的花园或者普通的露台，你的露台都可以咯。其实我都很有兴趣，即是可能 其實花園的露台或者牆壁咧，你都一種花咧都悶。 嗯、 你見到人哋嗰個墳場可能有好多種唔同嘅花，咁鐵線蓮咧就可以其中一種。 係鐵線蓮，我仲嗱、除咗頭先有一個咧，係見到佢喺嗰個花嘅牆嗰度生曬之外咧，我見到有一個咧紫色嘅鐵線蓮啊，咁佢咧又。有七個嘅花瓣、嗯，七個花瓣，跟住佢入邊咧， 呢、這個香港好興噶， 好多竹蘇喎、 哦，係呢、這個特色嚟噶， 好多竹蘇喎、哦，佢呢、這個係咪嗱？佢呢、這個如果係咁多竹蘇嘅話咧，我就覺得叫翻個鐵線蓮啦，叫蓮姐咧都 OK 喎、哦，係咪？因為佢另外有一個白色葉，跟住紫色。花瓣嗰一張我就覺得叫鐵線蓮真係有點而鬧過啦。嗰個真係好靚。 呢個 係 澎湃版嘅鐵線 蓮。澎湃版嘅鐵線蓮。 你啱形容嗰個咧，你真係要擺上你嘅網。呢、啊這個呢張相咧就係香港最常大家會 鐵線蓮， 我嚟做花束嘅時候，鐵花即係枝枝已經擺喺度，俾你用白透明膠袋包住俾你買嗰啲，一枝可能得兩朵花咁樣嘅啫。咁跟住就你要兩三支束。 收你100蚊咁樣。 收你$50到咯， 哦、 貴嘢嚟噶呢個。 佢嗰啲一支支中間嗰啲好似毛毛嗰啲咧，嗰啲鐵唔鐵線噶嗰啲， 因為好柔軟嘅，係啦，即係毛毛咁嘅。即係其實小白講緊咧就係、是有六片花瓣，跟、住中間咧就好似好多竹蘇， 七片、啊、 我都唔知點樣講嗰、那個竹蘇點樣講，好似個毛毛球咁樣，但係又我都唔知點形容俾大家聽。 蒲公英咁咯， 係啦，塞咗喺中間嘅咁樣，咁但係其實佢係細花嚟嘅、 嗯， 而佢最。特色之處就係嗰個景變咧，就係個花景咧，就係好油好油，就好鐵線咁油咁樣，所以佢哋係會成日碎落嚟。係 佢另外 碎嚟多， 另外又有一個套路啦。哇！呢、這個真係好特別咧，鐵線蓮好多唔同方法喎、啊。有一個咧似係鬱金香加提子喎， 係呢、這個係另外一個品種， 又另一又鐵線蓮、啊， 香港比較少見。系鐵線蓮有好多個品種 噶，提子咁嘅樣，我一抽嘅喎。 係啊， 咩玩法咧？咩套路啊？ 但你見唔見到佢都係個勁係都係好似鐵線咁樣。 哦，即係鐵線蓮佢就係依照住佢嗰個鐵線嘅支架。 係啦，因為佢個就係話俾重點就係個根，就係嗰唔係個根個花嗰個枝框咧，就係好有好似鐵線咁嘅。咁、 哦、 所以我哋會叫鐵線蓮。而其實花咧就好多種唔同嘅花嘅。 嗯，不過提子呢個咧，我就覺得因為佢好細粒啦，好細粒嘅。咁我就覺得佢種嘅時候咧，就未必會係靚就好靚，打理可能都要花啲時間。同、埋因為我喺山上面見好多呢一類型咧，好細粒，好細粒嘅，係啦。咁我就唔知點形容啦。咁不過山上面香港山啦，見到好多係鮮紅色，即係好似紅色一抽咁樣嘅。 咁嗰度生命力都幾強嘅，細嘅花咧，係啊，冬天譬如你冬天可能都會見到，反而你好大嘅一朵花啦，可能去到冬天嘅時候咧， 風阻少， 你行山冇係咩咩啊？係咩？ 唔使咁容易俾風吹散喎、 okay。因為呢個其實冬天都 OK 嘅，如果佢喺山邊咧。以前咧係成負幾廿度都可以生存到 喎。哇，咁犀利啊！ 係啦，咁但係而家你知而家人啊、小動物同埋植物都可能比較弱啲。 嗯。 咁所以唔知道當年嘅品種係咪而家都可以咁咯？ 嗯。 嚇、啊，咁就係好多朋友都會買嚟用嘅。 嗯。 插花嘅時候可以用嘅。 嗯。 係啦，咁啊平時但係施肥嗰方面小心啲啦，就唔好話 人工肥就唔好啦，係嘛？你的意思是小心啲 。唔系，我意思系话咧，因为佢啲根咁弱咧，你咧冇咧，话一次过咧，搞到好开到好重口味咁样怼死佢。 哦，明白明白。 你明嘛？即系薄肥少吃多餐，咁你铺嗰、那个，你沟嗰、那个嗰、那个营养液咧就沟淡啲，但可能你又食多几餐，可能系一个礼拜。施肥嘅施几次，但系就唔好咁浓郁咯。其实呢个施肥都唔系乱施，都要睇一个嘢，即系呢个就你唔好话好重口味咁呃佢咯。 嗯。 系啦， 好特别啊！呢、這个 系啊，好靓嘅。其实紫色花系啊， 系啊，紫色嗰个系好靓。 系啊，其他色都有白色嘅都有，有红色嘅添。吓、 啊， 你见到个复色个都好靓。 系紫色嗰个介绍俾朱海婷，佢好中意紫色。 好啊，你介绍俾佢啊。 系咯、 啊，我谂佢可能都识嘅，如果中意花。 可能系好。 系啊， 呢就问下佢先。好啦，唔该晒安乐，拜拜。唔该晒安安嘅介绍，系啊，紫色嘅花都几特别啊吓，都好似铁线莲咁样，我最叫做莲姐咁啊，哇，躝下躝下咁样喺个窗嗰度咧，缝墙嗰度咧，其实望起上嚟真系几靓噶，山藤类嘅植物你又会唔会考虑一下？ 心跳，有时一种启发了，从林影子舞动带起节奏，一回头已跑出这山丘。 嚟自 Nowhere Boys 啊，佢哋嘅 Mountain。好，快脆咧，回到七点钟啦，我哋先听听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啊。分头广播，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继续转头都会一样陪住你，转头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当你上网去搜寻关于 Jason 陈柏宇嘅社交平台嘅信息或者系佢嘅访问嘅时候，唔难发现到好多时佢都会提及佢嘅爱女 Abigail 嘅。呢一位有女萬事足嘅爸爸，其實已經有唔少嘅音樂作品都會同女女扯上關係，今次亦都唔例外。 與你變做朋友，勝過有話無出口，禮物是任你走。孩兒，你飛高一點，難捱最多。 今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歌找到又由咳新风作曲黄伟文填词，希望透过这首歌讲出不少人在小时候期待爸爸应有的形象。陈柏宇《爸爸的礼物》。 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令到中方觉得瑞典在涉华问题上谣言满天飞，假新闻不断，客观公正的说话就没人讲。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到17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同有几阵微雨。展望听日有几阵雨，下周初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376点，升1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05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4，日元109.39，瑞士法郎0.978，澳元0.689，加元1.313，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7.011。英镑兑美元1.301，欧元兑美元1.1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8.6美元，卖出14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消息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爱卿弹浅唱俾天嘅子龙，为你介绍黎明嘅及时拥抱，喺呢个冬日，令你加添一点温暖。可以来自分享，可以来自感恩，亦都可以来自关心。你有几耐冇试过拥抱一下你屋企人啊？最佳嘅拥抱时间就系当下，唔好等啦！拥抱你爱嘅人，俾佢感受得到你嗰份温暖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个星期会出现的有林晴恩。 我觉得我是非常之 typical 的天蝎座女仔，敢爱敢恨啲咯。我的短期目标呢，最主要都是想可以出多啲唔同风格的歌啦，可能是斯坦之窗啦 ，Jazz 嗰边嘅类型，其实好多歌我都想尝试嘅。 哇，得咁少嘅唔够喉喎。 仲有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Dixon、施培、阿乐、莫莉， 记住收听啦！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早晨，咁啊，朝早嘅时间啦，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晨光第一线啊，吓，咁啊，嚟到早上嘅7:08啊，早晨啊，哦，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星期五嘅早上啦 ，Happy Friday 啊， 系啊，哇，咁快啊，星期五啦， 系啊，早晨，早晨，咦，小白，我哋握下手先，睇下有冇暖流 涌 入我 嘅 心间，哇，哇，你都去到呢个嘅级数啊， 好嘢喎！ 要系高级嘅人握完手，同啲低级嘅人或者年纪轻过你嘅人咧， 我 握完手先有一种暖流啊！ 我系觉得同你握完之后，我有一种暖流喎、啊。 系咩？ 系啊！ 我系觉得同你握完之后， 直 头我有一种暖流啊！ 直头由呢个涌泉穴啊，上到天灵盖呢个位啊，全身而家充满咗力量。 原来朝头早多啲嘅驱寒运暖 啊， 多啲嘅握手。嗯，是可以令到大家温暖一啲嘅、 啊，可以握多啲手啊、嗯！其實就係見到面嘅時候， 係啊 ，friendly 啲啊，握下手， 亦都好有一個禮貌嘅感覺啦。咁、啊、星期五大家啊，得閒可以做下呢啲啊，你當調笑又好啦。咁、嗯、就算朝頭早做一個輕鬆嘅搞笑嘅動作，其實都 OK 啊，係啊，俾、啊、大家一個叫做放鬆心情嘅一個機會啦。咁啊琴日自己又食呢個羊腩煲咯， 哇！ 係因為做冬係啦，同其中一边屋企人做冬咁、嗯、所以就食下羊腩煲啦，咁都知道近期大家都一定系疯狂食嘢噶啦，咁你嚟紧礼拜六日啊，大家都系做冬嘅旺季啦，咁、嗯、样咁所以都 今年我好似冇收到消息做冬 哦，你突然间觉得应该系因为你发起，定还是要叫问一问姐姐嗰边点样搞法，点样处理？ 可能要问下我家姐，即系问下两个家 姐到底做唔做冬噶？ 做嘅应该做，大家围埋食餐饭，个名义未必系做冬，但 系通常都系一早联络咗噶啦，但 系 发觉两边咧，即系后嚟话两边啦，两边 系咪飞咗啊？因为有一个 family 去咗旅行， 另外嗰边即系女嗰边咧就有啲就飞咗啦， 系 但 系 我嗰边咧好似冇飞， 系 又冇乜消息。 咁你一阵用呢、這个短信去跟进一下， 系跟进一下啦。 系啊，喂，讲到短信咧，琴日我睇咗一个香港大学嘅研究报告咧，发现啊，智能手机咧同埋生活未形影不离嘅。 系啊， 咁啊，香港大学咧一项研究发现啊，市民咧面谈啊，即系兜面讲嘢嘅比率咧，就明显下降嘅。咁、但系咧，文字短信咧就明显上升。喺644名嘅受访者入边咧，多达74% 嘅人咧拥有家庭聊天群组，即系咧叫做小白 family 咁先算啦。咁即系可能有， 即系神光咁，即系神光 group 啊。 系啦，譬如你屋企人咁啊，上有家堂，下有系有妻儿咁样先算啦。所有嘢都齐齐齐咁样，咁就通常会喺个家庭群组嗰度聊天。调查咧反映到受访者咧经常喺群组入面收到同埋发信呢个信息咧越多嘅话咧佢哋嘅家庭沟通质素啦，同埋家庭啦，以至个人嘅快乐指数都会越高。即系如果你喺自己嘅family 嗰个群组嗰度咧，成日都会 send 下短信啊，嘘寒问暖啊，倾下偈嘅话咧，咁样咧，你成个屋企嘅快乐指数咧都会相对高一啲嘅。 你自己会唔会即系成日都有个声音喺个脑入边，就系同自己讲，就系话短信系好嘅，不过咧又见面时间就多啲，可能面对面。倾偈又可能好啲，咁即系成日都有呢啲嘅说法嘅。不过有阵时候我有个迷思啊，好大嘅迷思啊，即系人类始终系进步紧噶嘛。 系 你谂下，嗱，自从电脑发明咗之后咧，咁我哋人类嗰、那个生活得以一个好大嘅改变啦。唐朝同清朝大唔大分别咧？宋朝同明朝大唔大分别咧？ 有分别， 有分 别 嘅，但唔会话无啦多咗架车，唔会用电脑，又以前都系信夹就信夹噶啦，成千年都系信夹噶啦，系咪先？但系而家唔系，我哋由好短嘅时间之后，由寄信变咗做而家，跟住 email， 跟住 message， 快咗好多。即系见到呢段时间咧，速度快咗好多。咁会唔会就系变成一样嘢，就系、是、啊，原来人与人之间咧 message 已经足够咧？ 都唔系嘅，一 message 系可以平时嘅时候用住先咯。正所谓冬大过年啊嘛，系咪先？咁啊，所以做冬咧都大家就摆翻啲重要啲嘅位置啦。不过小白嗰个说法都啱嘅，你话多啲嘅 message 都反映到头先 Kong Yu 做呢个研究啦，就系话啊，如果你个屋企人个群组咧，经常都会 send 下短信嘅，嘘寒问暖嘅，譬如我、今日咧跌咗几度，爹哋妈咪着唔着得够衫啊？咁就 就都可以幫到手。咁當然最理想就係成日都會有啲見到面嘅溝通啦咁樣咁這個就要睇下啲仔女孝唔孝順啊，或者啲爹哋媽咪掛唔掛住自己啲仔女啦。咁呢個雙向嘅，爹哋媽咪掛住自己啲仔女又可以揾佢，咁啊仔女孝唔孝順又可以揾翻啲爹哋媽咪嘅。 千祈唔好抱住個心態咧，就係佢忙緊啊，佢忙緊啊咁樣咯。 係啊， 唔好抱住啲心態，唔好啊。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啊，当然系有阿 Didi 喺度啦。早晨啊 ，Didi， 系交通方面系点啊？ 好啊，咁继续提大家啦。港铁大学站仍然关闭噶，轻铁咧都有少少改善噶。咁之前有几条线受影响啦，而家咧就只系751线咧喺屯门区就不停有爱站就改咗去三圣站噶，净系751日受影响嘅啫。喺屯门区不停有爱站改咗去三圣站啦，咁其他所有轻铁嘅路线咧都回复翻正常噶啦。咁而交通灯咧就尚未复修嘅交通灯啊，就减到而家仲有四组，咁部分咧就喺旺角嘅上海街、乃路臣街一带嘅，咁驾驶人士都系啦，经过要小心啦。维多利亚公园咧有公子妹，由下昼4点到午夜12点啦。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几里佐治街咧，都划做行人专用区嘅。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啦，都系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去到电话机楼嘅，咁而路面咧都系嗰个樽颈位啊，就系骏发花园啦。渡船街天桥去翻加士居道噶，咁所以少少车龙啦，就接近果栏嘅。 嗯，咁啊 ，Didi 系咪都食咗冬至饭啦？ 我今晚食， 今晚食啊？ 今晚就你知啦，要分两边噶嘛。今晚就同我先生嗰边食啦，星期日就自己屋企人食咯。 嗯，都安排好晒啦，系嘛？希望你冬至快乐啦，好唔好？ 好， 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咧就要问下彭爷爷啦。彭爷爷，早晨啊，出边冻唔冻啊？ 早晨，彭爷。 喂，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哦， 早晨，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出边冻唔冻啊？都系嗰种感觉啦，打开咗雪柜门，然之后啲寒风咁样有少少涌出嚟咁样咯，吓，不过就唔系好劲嘅，即系有啲寒寒地咁样啦。如果你着唔够衫嘅话咧，都会惊摄一摄嘅。不过咧，今天咧嗰个天色嚟讲咧，比起寻日咧，又好似咧有少少盼望、哦。咩盼望咧？就系晏啲嘅时间可能会天气好啲都未定，因为我见到咧。喺啲雲罅後面咧，係有藍天底同埋滲出陽光來噶。 彭爺爺，你真係好犀利啊！天文台已經講咗，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啊！哇！ 你以為你咁樣笠我高帽會有前途咩？ 唉，諗住朝頭早大家開心一下嘛，我讚下你，你又讚下我嘛，係咪？ 係啊，有時我讚下你，有時你讚下我， 幾開心啊？係咪？冇錯啦啊！ 咁所以咧，出邊咧，雖然咧。如果你望得咧唔係咁深層次嘅話咧，你望向遠方咧，都依然咧係見到嗰陣濃霧咧冚住咗啲山頭同公樓大廈。不過如果你再望上天空高啲嘅地方咧，抬頭望咧就會比較容易啲睇到我頭先睇得到嘅嗰少少景緻啦。 哦，天文台咧都話到啊，稍後咧會有幾陣嘅微雨。而家個望上天係咪都似係如果天空要下雨感覺？ 灰灰的， 哦，灰灰的， 系啦，灰灰的，咁、哦、所以咧，只系有一小角咧，你系见到佢后边咧涌紧啲蓝天白云咧，想涌出嚟咁咯，连埋啲阳光， 系灰云同蓝天 够够力啊，够力就可以早啲撑到出嚟咯。 系啦，等我哋练一练，睇下边个赢啦，稍后自有分晓啊。好啦，你都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啦，唔该晒彭爷爷，唔该晒，拜拜。详尽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啊，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会去到21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咁啊稍后东风增强，以及有几阵嘅微雨噶。展望啊，明日有几阵雨，咁啊下周初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6%嘅。咁啊，先听听今天早上晨光大学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喺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绿色和平嘅 Kate 啦。早晨啊 ，Kate。 早晨，大家好。 嗱，下个星期咧就系圣诞节啦，相信咧有好多公司咧或者系个人咧都会咧准备好多嘅礼物啦，同埋装饰啊、布置咁。你自己又有冇准备好多呢啲嘢先？ 我咧就比较简单嘅，系咁。不如今日咧我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啲圣诞环保小贴士啊。 嗯，好啊。 咁或者讲圣诞树先啦，因为我都发现原来身边几多朋友咧都想帮屋企咧整棵圣诞树。咁咧通常咧大家讲哇我想要圣诞树啊咁样，咁佢哋通常谂咧就是、啊到底我买一棵真嘅圣诞树啊，定系我买一棵假嘅好咧？咁而家我见到花墟嗰边都几多一啲细细棵嘅天然嘅圣诞树噶，其实咁一般而言咧。嗱，如果你屋企咧可以不断重复咁样去同用同一棵圣诞树咧，咁样就最环保嘅。咁不过咧，即系如果冇办法啦，屋企冇得收藏一棵圣诞树嘅话咧，好多人都会真系用一次。咁如果真系用一次嚟讲咧，就天然嘅圣诞树咧就会比较好啲，因为咧佢做嘅碳排放咧系比较少噶。一棵两米高嘅人工圣诞树咧，就会带嚟大概400公斤嘅温室气体啦。咁视乎佢嘅弃置方法，咁系大概系天然圣诞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倍至10倍。另外呢大家呢都可以留意一下天然圣诞树它有没有一些森林管理委员会的认证，即是 FSC 那些环保再用纸的认证、甚至呢有没有一些有机认证的 logo， 就可以更加确保呢这棵圣诞树在它的种植过程之中呢是没有破坏到森林，同埋咧，佢冇用到大量嘅農藥啊，影響野生動物等等嘅。咁另外咧就係、其實聖誕樹咧，如果你想要聖誕樹陪你過聖誕咧，又想環保啲咧，有更加多其他嘅另類選擇嘅。好似最近咧，我見到有個外賣平台咧，佢又推出咗一個可食用嘅聖誕棒棒糖聖誕樹，係啦，係啊，咁聖誕樹裝飾完之後，又可以同朋友一齊分咗嚟食喎，咁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主意咯。咁同埋咧，我都留意到網上邊仲有好多其他嘅教學喎。教人利用現有的物料啦，升級再做成為一棵聖誕樹。譬如我見到一個咧，話用6個衣架，咁再加條綠色嗰啲嘅彩帶咧，咁就將佢掛喺牆上邊。咁我搖身一片就成為咗一棵聖誕樹喎。咁我都覺得加啲心思，加啲創意，其實好多嘢咧都可以變得好有聖誕氣氛嘅。 其實咧，好似阿 Kate 講呢一種咧，利用下家居入邊嗰啲環保物料，又或者係屋企一啲少少嘅裝置咧，咁樣去做咧，其實對於訓練小朋友啊，都係幾好嘅一個選擇啊。 係啊，冇錯啊！咁另外咧，除裝飾家居之外咧，我都準備去參加啲聖誕 party 啦。咁聖誕 party 大家又飲飲食食喎，咁其實真係我鼓勵大家咧就盡量少用一啲即棄嘅餐具啦。咁另外如果 party 話真係好多人參加啲聖誕啦，即係好似公司嘅聖誕 party 咁樣，咁咧其實而家市面上咧有一啲租借餐具嘅公司，咁佢哋咧可以租借一啲重用嘅餐具，咁佢會幫你洗埋㗎，咁樣真係即係又方便又減少浪費啦。咁另外咧，買嘢食同飲品上邊咧，大家可以盡量揀一啲大包裝嘅、大容量嘅，咁就避免產生太多嘅包裝垃圾。咁同埋咧，party 上邊大家都會放啲紙巾咁樣啦，但其實咧都可以考慮咧用一啲嘅手巾仔或者係抹布咧嚟代替一啲紙巾嘅。點解咁話咧？因為其實我見 party 咧好多即人多手腳亂啦，有邊個未試過真係唔小心倒瀉啲嘢飲啊？咁如果咧真係呢個情況咧，有抹布咧，佢吸水力又強啦，又可以循環再用啦，其實一定係比紙巾好好多。 係啊，其實紙巾好難抹噶，如果真係倒瀉嘢。 係啊，所以如果真係有啲抹布掛喺台邊咁樣，真係係方便好多咯。咁同埋最後咧就係聖誕交換禮物啦。咁老實講啦，我就覺得香港交換禮物嘅傳統咧就冇外國咁濃厚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即係都簡單啲啊，唔使交換聖誕禮物啦咁樣。咁如果真係想送咧，其實都係考慮送一啲食物作為禮物嘅，咁當然要食咗佢啦，冇變咗廚餘。咁同埋咧禮物嘅包裝上邊咧都可以考慮用一啲環保嘅包裝。咁最簡單有啲人話啊，我有啲雜誌嘅彩頁其實好靚嘅喎，包咗出嚟咁樣，咁可以嚟代替一啲回收唔到嗰啲閃靈靈嗰啲。包装纸咧，咁另外咧，最近咧，近年都好似好多人流行嘅咧，就是、好似日本咁样咧，佢一啲包袱布，咁就攞去包礼物，咁嗰块布咧亦都可以再重用，或者甚至有啲人咧都系当做手巾仔咁样用嘅，咁呢啲咧都可以环保啦，同埋都令到成件事好美观咯。 我自己咧都系用紧类似嘅方法，我就中意咧用一个环保袋咧装住礼物送俾人嘅，咁、那个环保袋又可以咧鼓励大家咧平时买嘢嘅时候都可以用翻啊嘛。 系啊，冇错啊，咁其实都系好有心思嘅设计嚟嘅。 系啦，嗱，咁啊，今朝听咗 Kate 讲嘅几个 tips 咧，咁大家就识做咯吓。下个星期圣诞节，孤物论咧系饮食上面啦，交换礼物方面啦，甚至乎系咧装饰嘅圣诞树方面咧，都可以尽量环保一啲啊。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绿色和平嘅 Kate， 预祝你圣诞快乐啊！ 都祝你圣诞快乐，大家都圣诞快乐。 好啦，我哋下次再倾啊，拜拜。 晨光大学。 尽今生去赠你最好，让空白的你寻获真心想要的，旧任性去起舞。世界纵是残破，志气却是完好。你亮着羽毛。 一首嘅歌曲嚟自 Jason 陈柏宇《爸爸的礼物》，咁以前咧都收好多礼物啦，咁啊而家真系做咗人爸爸咧，就真系要 时候要呕翻啲礼物出嚟，系嘛？ 年年都喺度谂下，到底有啲咩礼物又要俾咧？又要礼物，又唔可以净系话买礼物， 系啦。 要想下 禮物，一字體群美係咪？ 係啊， 即係除咗有得玩，仲要有教育意義。 係，即係以前我阿 爸買誒禮物俾我，就淨係遊戲機買俾你，買俾你啦咁樣，即係唔好諗咁多啦，唔會諗你讀書會唔會唔認真啊，唔會諗你係咪識得練習埋呢一個收放自如啊，唔會諗呢啲嘅。而家唔係啦，而家要諗啊， 要諗好多嘢， 要諗好多嘢啊，唔同年代都唔同曬啊嚇。好啦，咁啊，朝早嘅時間啊，嚟到咧就7:28啊，咁啊，亦都同聽眾咧就係睇睇一啲射擊練習嘅通告嘅。咁啊，今日亦都有啊嚇，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場進行射擊練習。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啦。同樣都是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嶺新圍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各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各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啦。而家18度嘅氣温，相對濕度75%嚇。頭先咧聽嘅晨光大學嘅時間咧，聽到 Barbie 同阿 Kate 咧都喺度講話聖誕樹啦。我屋企咧就有棵假嘅聖誕樹嘅，即係諗住每一年咧都重用。咁當然啦，今年亦都希望重用啦。不過發覺屋企咧小朋友嘅玩具越嚟越多，拎咗出嚟都唔知擠邊好。而家 咁啊，都要攞出嚟。 聖誕節咧就嚟到啦， 影下相 都唔知拎唔拎出嚟好。而家搞到我。 有就拎啦，冇就唔好买啦，冇就唔好买。 唔会买啦，唔会。但系头先阿 Kate 讲得啱，如果谂住用一年嘅，咁啊就系可能细细地啊揾棵真嘅，咁都系一件好事嚟嘅。碳排放嘛要计埋，系咪？ 讲得好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的联邦安全局大楼附近发生枪击案，一名警员死亡，五个人受伤，包括两名警员。据报枪手被击毙。俄罗斯侦查委员会主席表示，已经下令将案件交由本部中央机关处理，包括调查枪手的身份和犯案动机。事发在当地星期四傍晚6:00，枪击现场位于莫斯科市中心。有目击者说，现场听到多响的枪声，持续了大约1.5分左右。网上片段见到有人怀疑中枪倒地，持枪警员到场戒备。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知悉事件，事发的时候他正为联邦安全局及安全部门发表演讲。美国财长努钦表示，将会在明年1月初与中国签署美中贸易协议，贸易协议的文本和翻译已经完成，不会重新磋商。被问到有多大的信心两国会如期签署协议，努钦表示非常有信心，目前正是对协议进行技术和法律层面的整理。努钦在全国广播公司的访问中又提到，根据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规模将会增加1倍。努钦强调，目前美国对华贸易的首要任务是实施第一阶段协议，但是准备在第二阶段努力磋商。他又表示已经将美墨加贸易协定中的很多货币条款纳入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除非两名被中国当局拘捕的加拿大人获得释放，否则美国政府不应该与中国签署最终及全面的贸易协议。加拿大警方在去年12月拘捕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之后，中国当局先后拘捕加拿大商人迈克尔以及前外交官康明海。杜鲁多说，加拿大一直和华盛顿合作，以说服中国释放两人。如果解决不到孟晚舟以及两名加拿大人的问题，美国不应该和中国签署全面的经贸协议。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东风增强，以及有几阵微雨。展望听日有几阵雨，下周初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红隧方面啊，咁而家香港去九龙咧系正常噶，就系红隧香港去九龙方向咧，交通系正常噶。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都系车多啊，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去到彩云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啦，元朗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翻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冬至食乜餸？全家会起 哄。 师兄祠堂节目主持。 如果要揀一味全家都啱食嘅餸，一於揀白切雞啦。 點解呢？ 過時過節就一定要有雞食㗎。你又鍾意食雞髀，我鍾意食雞胸，咁咪唔使爭囉。 阿姨你做咩唔出聲呢？ 哦，我都鍾意食雞啊。 雞咩？ 雞蛋仔。 香港電台第二台民政事務局家庭議會， 請你做冬，早啲返屋企。 暴力真係可以解決問題。 現場可以見到有商鋪被焚燒破壞。 暴力真係可以將我哋變得更好。諗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大学三年级的同学，主修土木工程和工商管理的，大家可以叫我做 Kelly， 现在是 Mentor， 即是团队的导师这样的形式，去指导了今届的水底机械人团员。六月份呢就在美国举行的国际赛，很荣幸地获得了这个工程演示的冠军和全场总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保险业监管局全面规管保险中介人，透过高效率的监管制度，加强公众对保险业的信心。全新的法定发牌制度和监管要求，有助提升保险中介人的操守和专业水平。保监局亦会接受投诉和调查怀疑违规个案，提高对保单持有人的保障。详情请浏览 ia.org.hk。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早晨啊，朝早七点三十六分的时间，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啊，阿欧。 早晨，小白啊，小白，你这个时间就会发生这个白师傅啦，同阿祖啦，即系黄耀祖啦，同埋咧阿 Lu 啊，阿何主任啊，一齐咧讲一啲咧即安健嘅小贴士俾大家听嘅。咁啊，逢星期五都有呢一个环节啦，晨光即安第一线啊！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即安第一线。 早晨，白师傅，咁早翻地盘嘅？ 早晨啊，何主任啊，系啊，地盘啊嚟紧咧会有密闭空间嘅工作，我要事先咧做好啲功夫啊，充足嘅准备好紧要啊。 咁啊，白师傅，你搵埋阿祖帮手啦。 白师傅， 喂，阿阿祖， 何主任早晨， 早晨阿祖，白师傅有嘢要问你啊， 有嘢考下你喎， 吓考咩啊？ 哇，阿祖啊，嗱，我啊谂住咧安排啲工友啊落去沙井啊坑槽啊呢啲危险嘅地方啊做嘢，你点睇啊？ 哇，沙井啊坑槽啊喉管隧道呢啲系密闭空间嚟噶，唔系立乱咧话落就落噶，密闭空间里面啊有好多潜在危险噶。里面咧可能会产生火警啊，又或者爆炸咁，亦都因为啊温度高就会令到工友嘅体温上升而丧失咗知觉、啊。诶，亦都有可能啊会因为咧里面有一啲嘅有毒气体啦、烟雾、蒸汽，又或者系缺氧而引致工友丧失知觉，甚至会窒息添噶。 啊，冇错啊，叻仔啊，里面啊仲可能咧因为有液体水平升高啊，令到工友咧可能遇溺啊，或者咧。因为陷入自由流动固体而引致工友窒息啊！ 阿祖啊，你觉得应该点做啊？ 我哋要预防喺密闭空间工作危险嘅其中一个基本原则咧，就系避免进入密闭空间工作啦。例如改从外面用适合嘅设备同埋工具进行检查、抽样同埋清理工作。如果真系避免唔到要进入密闭空间，咁就要订立同埋实施一套安全工作系统啦。为了要加强保障工友在密闭空间工作的安全和健康，东主需要在进行密闭空间工作之前，委任合资格的人士对密闭空间工作进行风险评估，以及要就着安全和健康的措施作出一些建议的。之后呢，当密闭空间的状况又或者进行的工作有任何改变而影响到工友的安全和健康的时候，这样就需要进行重新的评估和作出建议的啦。 冇错啦，东主呢亦都需要核实合资格人士所呈交的危险评估报告，再发出有关工作许可证，证实呢已经采用了所需的安全预防措施，以及列明工人可以安全地逗留在这个密闭空间内的时限等等。而危险评估报告和有关的工作许可证就需要展示在密闭空间的入口显眼的地方。 哦，那阿祖，你讲下在工作展开之前有什么预防安全措施要做啊？ 哇，那就多了，我讲一些例子给你知道。例如准许核准工人进入密闭空间之前，东主是要确保密闭空间已经是牢固和完全这样隔离的，和所有其他的连接部分要分离的，这样就可以防止一些可以构成危险的物料进入到去嘛。而当工人在密闭空间里面做事的时候，所有的隔离点是需要保持完全紧闭，这样就可以确保危险的物料不可以进入到密闭空间里面。 哦，几好喎、啊！但系得呢个例子咋？仲有冇啊？ 嗱，头先我咪讲过嘅，喺密闭空间工作嘅其中一个危害就系有害、有毒，又或者系缺乏氧气嘅大气啊嘛。 嗯、 所以喺容许工人咧第一次进入密闭空间之前，系要进行气体测试，去判断翻里面嘅环境系咪可以安全进入。另外啊，仲要维持住有足够同埋有效嘅通风。咁样咧就可以供应到足够嘅新鲜空气俾密闭空间里面嘅工人啊嘛。 阿祖啊，系唔系工作之前咧做好安全措施，之后做嘢期间就可以唔使理其他嘢啊？ 梗系唔系啦，嗱，工作期间咧，除咗要确保所有进入密闭空间又或者入边做嘢嘅工人啊系核准工人之外，亦都要有人驻守喺密闭空间外面，同埋密闭空间里面嘅工人咧，佢哋都要保持联络噶。嗱，仲有啊吓。要确保密闭空间入面的工作展开之前的安全措施是持续有效的。 咁核准工人喺密闭空间做嘢，系唔系需要佩戴合适嘅个人防护装备咧？ 哇，呢个梗系要啦！嗱，我知噶，嗱，个人防护装备咧，包括有安全帽、眼罩、面罩、耳塞、安全鞋、全身式嘅安全带等等咁样啦。如果危险评估报告咧建议需要使用认可的呼吸器具，嗱咁样咧就要确保工人咧已经系妥当佩戴，例如一啲口罩式嘅呼吸器，咁样咧就可以隔住嗰啲烟啊尘啊咁样啦。过滤式嘅咧就可以吸收化学品蒸汽，供气式嘅咧就可以喺毒气又或者缺氧环境之中咧提供呢个维生空气。而要令到呢啲防护装备能够发挥功用咧，就要留意下佢哋系唔系符合相关嘅安全标准，配合翻个体型噶。 仲要容易使用，又睇下有冇定期啊保养咁样啦。同埋，如果有损坏咧，要即刻更换噶。 仲有啊，就算你有防护装备，入密闭空间做嘢都仲要有安全设备，例如三脚架同埋防堕器、活动围栏、吹风机、救生绳、急救箱、复苏器、头灯、通讯器等等。同埋东主咧就要制定紧急应变程序，喺发生紧急事故嗰阵，安排对密闭空间内工人嘅救援。 阿祖，你对密闭空间都有唔错嘅认识，诶，过嚟一齐准备一下啲资料先啦。 吓、啊，哎呀，好多嘢，哎，又要做嘢，哎呀，白师傅啊，哦、肚好痛啊，哎呀，哎呀，你整住先啊，白师傅吓、啊， 你系唔系噶？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怕再赖床。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送走咗白师傅同埋啱啱肚痛嘅黄耀祖之后咧，啊，而家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啦。早晨好，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咁啊，各自嘅公司咧，有阵时都会啊。临近圣诞节咧，都会有啲叫做 Christmas party 啦、 啊， 或者 、 Christmas lunch 咁样啦。咁啊，琴日自己去一间餐厅咧，食饭嘅时候咧，哇，都系、哦、以为唔使等位啦，嗰间餐厅点不知咧，哦，等咗一阵间、哦、都要，因为咧入边咧已经被人 book 咗咧做呢、這个叫做圣诞节嘅午餐，咁啊。嗰间餐厅又冇房又冇剩喎，所以呢你会听到呢有两个应该係公司嘅 MC， 咁、呢就都几大声，好啦，接住嚟呢就抽$400嘅现金奖啦，大家系咪好期待呢？我咪俾啲声嚟听下嘢， 好紧张啊！ 旁若无人咁样，其实间餐厅本身都好静下 嘅。其实应该俾翻间房佢哋啦，如果明知道佢哋会咁嘈嘅话， 我 即系你点系板都好啊，嗱，冇板都唔紧要。你即系有阵时职员同佢哋讲啊，其实因为我哋呢度冇帮你划位啊，咁啊你哋可以玩嘅，亦都唔好骚扰到其他食客咁样。 唔紧要啦，算啦，都系有少少骚扰嘅，不过就佢哋嘅开心都感染到我啦。咁我又可以听下人哋究竟圣诞派对嘅时候通常会讲啲咩啦，跟住 佢有特別嘢講，都係講嗰啲噶啦。 佢有一個唔係好名貴嘅card holder，即係個牌子唔係好名貴啦。即係譬如 ABC 牌子嘅card holder 咁啊，跟住佢就會話：哇，呢個大家係咪好想要咧？跟住全場靜咗啦。即係佢講一個好普通嘅牌子，跟住話：啊，呢個嘅card holder card holder 接住落嚟就係抽呢一個，跟住大家咪好期待咧，冇人俾反應。 呢個咧就係即係我同你都明白，做 MC 最重要嘅係咩咧？你攞住一件普通嘅嘢，你梗係唔好問人哋期唔期待，你將呢件嘢講到佢有幾好， 係啦，跟住話 實用， 係啦，跟住再加一句即係最老土，事不宜遲，即刻抽咯，咁啊算啦，係嘛？ 去廣告啊，佢哋準備， 事不宜遲，即刻抽啦，咁啊，唔緊要，人哋開心就得啦。啊，講開呢一個點解話要講呢個聖誕節已經話俾你聽嚟緊咧？除咗呢啲聖誕嘅 party 咧，仲有琴日咧，即係去餐廳食嘢嘅時候咧，啊個 menu 已經轉咗咯。咁啊，佢又話啊，先生，我哋有一個聖誕嘅 special lunch menu 咁樣咁啊，咁啊即刻睇一睇，會係 假嗰啲啊？ 唔係，個價錢貴咗好多嘅，主要係其實都係食翻普通平時會食嗰啲安格斯乜乜乜啊，嗰啲咩烤羊架嗰啲，即係同平時個 menu 一樣嘅，不過加咗聖誕老人喺前邊啫嘛。 佢就係有個聖誕，可能聖誕老人公仔擺埋你咁啊，收貴你。有聖誕老人公仔又唔俾你拎走。 都冇啊，乜都冇。 乜都冇添啊。 總之純粹係。 咁就嗌翻平時嗰啲啊嘛。 叫 Christmas menu 啊，好似個飲品有啲唔同。 我個人係實際嘅。我就会嗌翻平时嗰啲噶啦。 系希望佢有得嗌翻平时。我记得自己都系求其叫咗个意大利饭食算啦，冇谂咁多嘢。意大利饭又好难有圣诞元素嘅，除非你真系吉个圣诞老人嘅公仔落去，加添圣诞气氛。好啦，今朝咧国际新事系讲下呢一个啦，嗱，关于咧圣诞大餐嘅美国啊，佛罗里达州啊，迈阿密咧就举行一个咧别开生面嘅呢个咧猪仔啊。 赦免儀式喎，咁大家都知道啊，譬如感恩節咧，嗰啲總統都會啊，赦免呢只火雞，等佢唔使咧俾人劏嚟食啦，或者唔使俾人做晚餐啦咁樣啊。喂，呢個儀式咧喺當地嘅一間古巴素食餐廳嗱。咁地方喺美國啊，我再講多次，佢只不過係一間古巴嘅素食餐廳。如果你覺得古巴素食餐廳咧唔係好啱聽嘅話咧，用泰國好啲啊，泰國素食餐廳，咁你就會明白，哦，嗰間鋪頭咧都係喺美國嘅，不過咧佢係食古巴嘢嘅，仲要食素食嘅咁樣。咁啊喺當地去舉行啦，咁啊赦免咗咩咧？赦免咗一隻咧有花紋嘅豬仔，同埋一隻咧黑。猪啊，黑色嘅猪仔咁啊， 黑毛猪系嘛？ 冇啊，就咁黑色嘅啫。我唔知道黑色嘅毛嘅猪系咪代表黑毛猪？我唔够胆讲啊吓。因为猪肉都分好多唔同嘅品种啦。咁总之咧，黑色嗰只猪咧就叫做佩佩，系啦。咁啊，有花纹嗰只猪咧就叫做 花，系咪叫花花？ 唔系叫做比得拉。 搞错啊？点估啊？ 冇得估啊！ 咁你头先嗰只佩佩，咁我谂住你即系熊猫名啫嘛， 唔系。 街咁样，叫咩啊？比得拉啊！ 比得拉同埋咧黑猪佩佩啊，从此就成为咧圣诞就从此就可以喺呢个圣诞嘅烧猪嗰度咧重获自由啦！ 哎呀， 系啊， 恭喜佢啊！ 系啦，咁啊，今次咧系呢个地方咧第二次举办啊呢个圣诞节嘅猪仔赦免仪式嘅，系啦，同总统喺感恩节咧特赦火鸡一样，有望咧日后成为咧呢个优良嘅传统啊，甚或乎咧感染啊成个玛雅物入边嘅成个地方入面大家都愿意食少一啲肉啦，特别喺圣诞节嘅时候咁样，亦都希望藉此可以人类可以多啲鱼素啦，咁从而咧同动物咧做到一个共存嘅效果嘅。咁啊呢个 呢、這个 系呢个新闻都俾我哋反思啦，因为圣诞节一定系大鱼大肉噶， 系啊系啊， 觉得哇整只火雞食下，或者整隻烤雞食下，或者整塊牛扒先，或者就算依家嗰啲谷字豬扒先咁樣，咁有好多唔同呢啲，仲有羊架咁樣啦。咁但係都係同肉有關啦。咁啊，唔知如果聖誕節嘅時候抽一餐咁多啊，聖誕節即係有24、25、26號有三日噶嘛。咁如果有一日，你愿意去叫做食多少少素，个地球又好似好一啲你又开心啲，何乐而不为？ 而家咧，我就算出去食饭咧，我真系多咗食素材料嘅一个菜式嘅，因为咧第一我又觉得咧我越嚟越觉得动物惨啊，咁所以咧又有机会咧自己都想食翻多啲菜，同埋咧我觉得个人健康咧系好紧要，即系你食咗好多嘅大鱼大肉嘅嘢， 系， 然后你需要做好多嘅运动， 系， 需要令到自己又再平衡翻嗰啲唔知咩指数啊，噼里啪啦咁样，其实系好辛苦嘅一件事。所以有阵时你想食到好有满足、好饱肚嘅话咧， 系， 我都会用菜去到填饱自己，即系个感觉好似舒服啲啊， 系， 同埋对得住自己又对得住地球， 系，对健康， 对健康又好啲啊， 畅通嘅排便， 系 食多啲菜， 你 feel 到噶，即系你当日夜晚或者第二日嘅时候，你去厕所，你又 feel 到寻日夜晚食得健唔健康啊？ 几好，几好。 吹飞，对我连忘记。 就起，你带来了生气，叫每趟旅程有趣味。你爱人和自己跨过伤悲，可见的全是你自己。 这歌不是叫 Merry Christmas， 叫做 Dear Christmas。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呢先讲一下一些圣诞的消息给大家听。 圣诞节都有看过消息啊。 是啊，咁啊，距离咧普世欢腾嘅圣诞节咧，仲有大概。 哦，你想讲英超开快车？ 英超当然会有开快车啦，会有拆礼物日啦，传统咁样。转个头先讲多啲英超嘅消息俾大家听下啦。咁啊，讲下 NBA 先，唔少地方咧，都有庆祝嘅活动啦。咁啊 ，New Orleans 新奥尔良啊，同我嘅新兵咧 ，Lonzo Ball 啊吓，亦都咧俾球队有个 Early Christmas 啊，为到队友咧。精心准备了圣诞礼物，就是一些特别版的游戏机一部啦，咁啊，同我咧主场加时咧101啊，比108咧就不敌网队啦，咁啊，所以咧阿波仔啊，特意咧就提早啊嚟到更衣室啦，喺每位嘅球队嘅球员嘅位置上边咧放咗一部游戏机，啊呢部游戏机咧个机盒同埋机身咧都印有咧队友嘅号码同埋名， 哦， 好 sweet 喎， 系 边 一？个类边一方向嘅品牌嘅， N 字头嘅品牌，哦，N 字头嘅品牌啊， 即系感色嗰只， 系啦，尤其咧，疗伤中嘅状元啦，系啦，呢个 Sion Williamson 啦，表现得十分喜欢啊吓，咁啊，大家都觉得啊，其实 Lonzo Ball 个人都几好啊，不过大家打湖人嘅时候又觉得佢咧唔系几好啊，反而依家咧转咗去新球会咧，大家都觉得，佢个人品又好啦，打波又好啦，咁样。咁啊 ，Lonzo Ball 咧更加去咗当地咧一啲嘅学校啦，扮演呢个圣诞老人啦，仲有同啲学生咧又打下波咁样啊吓，咁啊睇到NBA 啲球星咧都好识做呢啲公关工程嘅，咁啊转个角度咧，即系睇下英超啊，先讲咗咧啊英超今个礼拜啊有啲咩嘅球队啦，咁啊嘅对赛啦，星期六啊8:30啦，爱华顿就对阿仙奴啦，爱华顿主场对阿仙奴啊，唔知阿仙奴仲会唔会有机会被睇好啦？我自己就睇淡少少嘅，咁啊， 阴公啦，粉丝都睇淡。 唔紧要，咁睇淡都未尝不可啊，咁仲好啦，如果赢咗有惊喜，咁唔好抱咁大希望，有阵时係啦，唔好抱咁大希望呢，反而有一啲新嘅转机啊，做人。咁啊，纽卡素呢就对水晶宫，咁啊阿士东维拉呢对修咸顿，至于呢洛域治呢就对狼队嘅白礼顿方面就对状态大勇嘅石飞联啦。咁啊转个角度当然要睇下啦，喂，英超嘅暂时积分榜上面位列第一位嘅利物浦有一单收购的消息。 是啊，利物浦之前呢就真的非常之忙啦。星期四的凌晨呢，在这个卡塔尔出战世界冠军球会杯的时候，四强火拼墨西哥的球队啦。最终呢就好彩，最后都能够赢到绝杀，险胜2比1入决赛。提一提大家，星期日凌晨将会就同南美的代表法林明高哇，法林明高咧就争呢一个嘅冠军啦。好啦，咁啊头先阿 O 咧就讲下呢一个转会嘅消息啊，冇错，的而且确咧咁啊红军方面啊，利物浦咧将会有增兵，咁啊签入一啲新嘅球员啦吓。咁啊喺萨尔斯堡嘅日本球星啊南野拓实啊。咁啊喺英国时间星期三咧已经飞抵咧就系利物浦啦，咁啊顺利完成咗体检之后啦，咁啊即系倾掂晒条件啦。哇，喺寻日啊吓，新鲜滚热啦，签埋啊，即系签约五年，签约呢个利物浦。咁啊，明年嘅1月1日咧就会正式咧系成为利物浦嘅球员啦。咁啊，佢将会啦披上咧就18号波衫。咁啊，极有可能咧会喺几日之后啊，咁啊英格兰嘅足总杯咧就斗爱华顿嗰场咧就有机会系佢第一场咧就出赛啦。咁啊，睇翻呢一位嘅球星咧，佢自己本身。而家系十八号球衣啦，系咪先？利物浦嘅时候，佢本身咧都系踢呢个前锋嘅位置嘅，咁啊大阪出身啦吓，咁亦都踢过咧就大阪嘅球队，咁啊而家咧辗转间啦，由出年啊2020年开始咧就会正式成为利物浦嘅前锋球员啦。咁啊见到咧，利物浦嘅主帅高普啦，高普以前咧曾经都有执教过多蒙特嘅，咁多蒙特当其时其中一位咧俾佢训练到非常之好，调教到非常之好嘅日本球星咧就香川真司，咁啊有段时间香川真司咧成为即系世界焦点嘅一位。日本球员添啊，咁今次咧轮到咧就系南野拓实，除咗咧个样啊几靓仔之外咧，啊个样真系几靓仔啊，即系官仔骨骨咁样嘅，咁加上咧佢有相当嘅经验啦，咁喺高普嘅调教底下咧，会唔会可以令到佢发挥到啊，即系克服到呢个亚洲人身体嘅疏泄嘅情况底下，都能够喺英超咧踢得好咧？呢个就真系睇下高普点样吓。功力去到 始终都要喺利物浦争个正选嘅中场位出嚟踢，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啊！咁啊，睇下南野拓实嘅英超路啊，究竟会点啦？ 对待嘅谣言，又指呢一名医生见到桂文海之后，却一直讲唔到嘢，令到中方觉得瑞典喺涉华问题上谣言满天飞，假新闻不断，客观公正嘅说话就冇人讲。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7，日元109.37，瑞士法郎0.978，澳元0.689，加元1.313，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7.011，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3,885点，升26点。港金现价报。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8.48美元，卖出1478.9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清凉嘅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17度左右，新界再低1-2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今晚有几阵微雨，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下周初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咧就排到佛光街桥底；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啦，排到。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传承过去，接续未来，无论记忆同世事如何转换，没尽没变，只有我哋心中嘅一首歌。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啦！ 大家好，我是仙祠堂的黄冠斌。如果要拣一只歌，有温度的，有火的，我拣谢霆锋的《活着 FIFA》。 年轻的碰着谁，亦能像威霸般装睡。快活到半夜也像活成一百万岁。任何事亦能像青春般精粹。 因为 MV 里面真的有火的，你有没有想过吉他里面喷点火出来啊？好热啊，好hot啊，好 rock 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不要那么激，冷静一点。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江南好，好在有吴冠中的诞情，一起跟随这位中国近代画坛大师的足迹，走进他的创作灵感之乡。 全新电视节目《走进吴冠中的江南》，带你踏足吴冠中当年写生的实地，欣赏水乡、古村、原文等风光之余，更能够深入认识大师画作与江南之间的种种联系。 明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第二台 禁毒署、 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尼泊尔裔嘅 Gilbert 点样可以从毒海成功走出嚟咧？ 喂，咁大家好啦，我叫 Gilbert 啦。咁我想讲翻我啲戒毒嘅经验啦。我学到两样好重要嘅嘢，就系自我控制同埋自我纪律啦。如果我真系做到咧，你哋更加做到啦。 想了解更多 Gilbert 嘅抗毒故事，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风骚快活人》， 与你同行抗毒。 Hello， 我朱海婷咧，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是、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唔知大家嘅心情会唔会随住音乐呢而变得轻松愉快呢？希望係咁样啦。现时嘅时间去到呢8点搭2个字啦 ,8 点10分继续晨光第一线，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直播室呢就有朱海婷。 早晨彭仔，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几好啊，今日心情又唔错喎。 係咪呢？ 嗱，琴日呢你起身就觉得有啲毛毛雨，即係觉得个感觉阴啲嘛。 係啊， 但今日就明显凉 凉咗啲噶啦吓。 系 咁不过咧个即系睇翻个天空都系有蓝天啊、白云咁样咯，所以凉得嚟你都觉得诶、应该心情同埋 Friday 嘛，星期五啊嘛。 咁我自己有一个习惯咧，就我突然间都留意到自己原来有一个咁嘅习惯，就系、咧我一踏入呢一个广播大厦嘅大闸嘅时候咧、我系会不自觉咧系会望下个天空先噶，原来。 OK。 即系每一次咧落车咧一步入嗰个铁闸咧个大闸咧，我系会望下。今日个天空系点？好似咧有啲意识咧，想同大家咧即系 报告啊， 更加接近一啲啊。 因为系咪以往啊，你都有喺户外报天气噶嘛，所以你习惯咗咯。 系啦，咁所以就哦，原来只有个咁嘅小动作都有阵时唔为意啊。今天咧我系为意咗嘅，咁所以就 你报告下，形容下先。 嗰、个天气方面咧，就天色咧就未系好有阳光嘅，都系有一啲云啦。咁较为咧偏天阴阴咁样，但系咧就。冇尋日咧咁暗嘅個天色嚇，咁啊應該會好起來嘅，咁啊但係就感受到，咦廣播道啲風都唔錯喎， 係啊，咁啊睇下 都幾好風喎、 天氣啊，今日咧就大致多雲啊，部分時間都係天色明朗噶、最高氣温大約21度嚇，今晚咧就會有幾陣嘅微雨啦，吹和緩嘅東北風，稍後咧就會轉吹清勁嘅東風，離岸咧間中就會吹強風噶。展望啦，即係週末啦噃，咁、哎呦，明日就會有幾陣嘅驟雨，下。周咧都大致系多云啦，短暂时间有阳光嘅。 系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摄氏18度，其实都算 其实几舒服啊， 和暖啦，唔算冻啦吓。咁、相对湿度咧75%嘅。今朝早咧一入直播室咧，阿朱海婷咧都同鹏仔讲嘅，喂，好似心情几好咁样。其实咧系有啲原因嘅。我今日攞老人牌啊！ 啊，你讲公司呢度啊？即系几多年啊？二十 啦。 咁啊，攞个金牌嚟睇下啦。 啊，只一张嘅啫。 系咩？ 政府嘢算啦。 咁、okay, 都恭喜你啊！ 哇，咁就20年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今日星期五啦，咁亦都咧有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啦。呢、这个时候咧，请嚟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嘅，早晨 Dicky。 早晨，彭姐，早晨 ，Heidi， 各位晨光听众，你哋好啊 ，Happy Friday， 哎呀， 希望大家都系啊。 好，咁啊，讲下先，我哋讲下外围方面嘅情况啊。嗱，见到美股方面咧，好似个气氛就唔错。嗱，三大指数咧都系创咗呢个收市嘅新高啊，道指咧就收呢一个28,376，都全日升咗137点。嗱，市场就话，系咪因为咧啊，财长老钦就讲过，好有信心咧，可以喺下个月初咧就签署呢一个嘅即系美中嘅贸易。協議啦，咁嘅協議亦都個文本啊，同埋嗰個翻譯都已經完成噶啦，咁亦都話唔算係重新嘅磋商啊，所以市場係咪都因為呢一個嘅即係原因啊，氣氛係做好啲咧 ，Dicky 嚇？ 我絕對會，即係呢一個言論咧，就即係話傾掂曬噶啦，即係問題只不過係爭佢哋大筆一揮，咁就貿易協議首階段中美嘅呢個貿易戰嘅博弈搞咗成咁耐，終於咧有一個少少嘅曙光啦。咁當然對雙方兩國都係好事嚟嘅，因為大家都知啦嚇，即係收即係呢一個關税，其實就只會令到自己嘅入口嘅通脹會上升，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嘅經濟嘅理論。所以咧，即係大家會面對住經濟放緩嘅同時咧。通脹都會升溫，咁呢個我諗兩國都唔想見到呢個狀態，咁所以都係好事嚟嘅。咁啊，市場氣氛當然好啦，因為大家都諗住哇，今次都真係簽得成啦，即係變數機會就唔係好大啦。咁亦都因呢個緣故啊，繼續都帶動個市。不過就都係嗰句啦，即係過去呢段時間，我諗呢個零禮拜，即係自從即係兩國官方宣布咗話首階段嘅協議係可以有機會達成之後咧，其實市場氣氛咧已經彌漫住偏樂觀，其實反映緊呢個因素嘅。所以如果你話啊， 會唔會因為即係呢一個最終即係簽咗成個喂簽個名落去啊，會唔會再刺激啲咧？咁真心講就唔會噶啦， 我哋永遠都 係 話喺事情發生嗰一刻之前興奮噶嘛，嗰一刻就已經啊 OK， 大家都平靜噶啦，明白噶啦， 準備散水啦，其實基本上 散水添，係啊，好啦，咁啊睇到呢一個嘅美市就表現得好好啦嚇，咁啊另外咧就睇到呢一個嘅港股方面咧就尋日咧總結大市咧就係跌嘅，咁啊但係都唔係跌得好多啦，跌咗83点啦，咁啊收報咧係27,800点嘅，咁主板成交咧全日咧就有成係接近800亿啦嚇，咁啊回落翻些少咁樣啦。 不過幾隻我哋話啲重磅股都跌幅有成1%喎，譬如你話騰訊咁啊跌1.9%，友邦啊跌1.4%，咁啊呢佢哋嘅走向都係其實同個大市同步啫，的而可。 系咪回吐翻啲錢出嚟咧？ 同埋過去呢短短時間咧，我都會見到幾明顯嘅趨勢，就係頭先 Hardy 你講嗰啲股份咧，係帶動住恆生指數上升嘅。即係當然大家知啦，唉，即係老生常談啦。 其他主題 最權重嗰幾隻，我友邦、我騰訊同埋匯豐，咁啊匯豐就當然唔係點樣飆青啦股價，但係騰訊咧的而且確就真係發揮咗好重大嘅即係助力，就令到嘅恆指都升翻去而家呢啲即叫做挨住未到，但係都挨住28,000嘅水平嘅。咁但係咧，尋日就真係明顯地咧，見到好多近日帶動個指數上去嗰啲即係所謂嘅權重嘅股份咧，真係有少少獲利回吐壓力。咁我諗都明嘅，即係你都買聖誕禮物噶嘛？ 係啊，琴日都有講過嚇，我哋獲利回吐嘅情況 係啦，即係都要套現少少錢嘅嚇。咁所以我琴日都講話，即係唔係話強弩之末，唔係話升到見頂，唔係話會有個大跌空間，但係即係少少褪翻出嚟啊，有啲獲利回吐啊，有啲投資者減持翻少少啊，咁都叫做係好合理嘅情況。咁仲有你話喂粉色櫥窗，粉色到而家28,000 都算 係 咁啦，係咪 都幾好睇啦， 好靚啦，粉紅色啊，直情而家。咁我諗都係時候停一停頭走啦。 嗯，好啦，咁另外咧，如果系睇翻喺香港方面嘅个别嘅股份，各位公司嘅表现咧，其中有一个消息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关注一下，就是、有关于领展 啊，都几犀利喎！嗱，因为领展如果大家喺香港去一啲商场啊吓，都知道，睇到佢哋点样系令到即系香港嘅市民可能方便咗啦，或者都会买嚟当系一个房产基金咁去保守啦。喂，但系犀利，今次走出去佢 系咯， 用成系6.83亿嘅澳元，即等于成超过36亿嘅港元咧，就收购啦，位于澳洲悉尼啊呢个100嘅 Market Street 咧嘅一栋甲级商厦，呢个都算系嗱第一个佢哋首次系喺海外嘅投资项目啊，同埋系甲级商厦嚟嘅，系咪？咁呢个有啲咩嘅启示或者？咦，我哋揸住嘅投资者，咁系咪会继续有一啲嘅即系发展啊，或者系进步空间吓？ 系啦，点样去操作好咧？ 當然啦，領展點樣起家，大家就一定知道噶啦嚇，即係香港好多啲 屋邨商場啊， 冇錯。咁但係咧，過去即係你就當由2011年開始啦嚇，即係呢年中，即係過去呢8年咧，佢哋都收購咗好多項目嘅。我諗即係數數埋埋咧，原來都有11个。咁當中咧，即係累計使咗幾多錢咧，都有成400几亿嘅。但係好似頭先啊 ，Hardy 同彭姐你咁講啦，今次第一次真係海外收購啦。可能大家都會有幾由新就話唔係，都好似買嗰啲非香港物業冇錯。2015年開始已經不斷咁買唔係香港嘅資產㗎啦，不過都係啲內地嘅資產啊，內地嘅商場啫。但如果你話真係非直情係唔係大中華地區啊？而家講緊頭，咁係真係第一次嘅。咁你話好唔好啊？嗱，講真即係悉尼我就去過啦，即係都係旅行啫。咁即係俾我感覺佢唔係，即係雖然佢係大城市，但俾我感覺佢唔係真係大到好似紐約啊，或者北美洲多倫多啊，或者係倫敦呢一種大城市。佢 大 一 交易市場， 系啦，佢大得嚟其實細嘅，咩叫 大得嚟嘅細？哇，好矛盾嘅位。 George Street 度行街咧，基本上你行，你可以成條行得曬嘅。但如果你真係去多倫多嗰條 Young Street， 即係嗰條 Young 街咧，你係行唔知幾多日都行唔曬，你揸車都行唔曬嘅。 咁啊，小試牛刀先咯，即係你走出去都嚇逐步嚟咯，係咪咧？ 係啦，其實我都想講就話有陣時物業呢啲嘢。唔好太介懷佢喺邊啦，最緊要就係有息收啫，同埋最緊要收個租金回報率比較好。咁當然你話如果喺香港咧，商業物業咧個租金回報率都仲係幾好嘅。但係如果你話商場咧，佢哋過去經常都會做，即係我哋即係個術語 語啦，就叫 AEI。咁呢個有呢三個英文字母咧，就叫做 Asset Enhancement Initiative。如果你話要譯做廣東話咧，即係裝修咯， 嚇！哦，我以為係個資本增值咁樣類似啊。 其實就資產提升嘅一個建議啦。咁即係咩意思？咪即係執靚個牆，裝修靚佢，提升佢格調，跟住咧就趕走啲平嘅租户，就收啲貴租。 好重要啊！呢個係啊，升級嘅一個大。 系明白， 系啦，但系咧就而家个空间会细咗咯，因为即系讲真，你譬如话哦，翻新咗个商场，咁你唔会翻新又翻新噶嘛，咁你翻新完就翻新咗噶啦，咁同埋即系如果你话而家呢一秒钟咧，即系譬如话由即系本地嘅因素啊，即系当然你话对屋邨商场影响都比较细，唔好意思啊， 同埋行政总裁都讲到咧，今次个收购都为佢哋吓，即系呢一个单一嘅 transaction 都为佢哋带嚟一个譬如持续稳定嘅收入啊，同埋资本增值机会。听讲就佢哋都觉得个负面嘅风险比较有限咯，即系都冇乜大嘅危机嘅吓。 嗱，咁大家一定会谂嘅，咁有冇风险先？咁当然我头先我都讲啦，即系如果你话喺悉尼，即系呢个位置，我走去 Google Map 咗噶啦 ，OK 嘅个地方个地点唔曳嘅。 会下次令到我哋去悉尼巡一巡先帮佢。 啊，其實當然 你有份噶嘛，好似 咁啊 ，Harry 方便啲啦 ，Harry 成日都飛嘅，係啦，係啦，你幫我哋去睇。 好，我會嘅，如果下次 係咪咁好？ 即係個地點就好噶啦。 係啦，咁佢而家講到話，即係個項目出租率100%，咁年回報成4厘差唔多。咁講真，如果你話喺香港要物色一個咁樣嘅被收購對象咧，又唔係易嘅喎。咁當然你話喂，會唔會有啲即係匯率嘅因素啊？我諗佢一次過俾澳幣又唔會嘅。咁所以我唔可以话系一个好好嘅，哇劲啊，买完个股价飞升啊，咁唔系咯。咁但系你话合唔合理？咁如果你话纯粹以一个即系资产升值或者系租金回报率嘅角度，又或者而家呢刻嗰个物业嘅出租嘅情况，咁唔会系一个太错嘅投资咯。咁将来你话领展都讲咗话，希望进一步将嗰个香港嘅物业比重略为降低，咁就将其他海外啊、内地嗰个比例咧。就增加各自，譬如內地20%，海外10%咁樣，咁呢個都唔會話係一個即太差嘅決定嚟嘅。又未至於話睇淡香港嘅嚇。 作為投資者，你咪學習咯。啊嗱，我譬如我諗住持有呢間公司嘅股份，或者我買咗啦。啊嗱，我呢就睇下，好似真係當自己有份咁。啊，佢而家嘅成個物業嘅 portfolio 已走出去啦。咁啊，覺得佢前景發展，其實我哋話買股份都唔係睇單呢一刻，係睇翻佢個未來嘅走向，一個 long term 嘅嗰個行動啊嘛。嗬， 好中意 Heidi 咁講喎， 好中意 Heidi 講，當 我 自己有份， 係真係好似有份， 直情係。系啦，就落去买餸嘅时候，你知我都系股东嚟嘅。 系啊，呢、這个地下今日吓唔干净咁啊，人都爬咗嚟。好 ，OK， 咁 正确嘅投资态度咧，绝对系正确嘅，因为同埋你调翻转谂啦，而家我哋香港人成日都系讲咩？想去海外置業啊嘛，咁而家咪幫你買咗啲咯，係咪先？所以你買領展都買喺澳洲樓啦， 幾開心啊！即刻 ，OK， 咁啊，今朝咧同阿 Dicky 傾到呢一度先，即係話我哋提到嘅股份有冇持有咧？ 本人冇持有嘅，唔該，下年 好。阿 Dicky 有幾聲咳啊？ 係啊， 保重啊你啊， 保重噶啦，係啦。 OK， 下個禮拜再傾過，拜 拜。 拜拜。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至10:00，晨光第一線。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啊！嗱，而家个咧都讲紧环保同埋 sustainability 呢个趋势咧，响时装界咧，同埋世界各地嘅 Fashion Week 咧，就更加备受推崇啦。今日咧，我哋好高兴可以请到香港时装设计师徐日升先生 Angus 咧，就同我哋分享一下呢方面嘅心得嘅。Angus 早晨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gus。 嗱，听闻咧，你喺嚟紧嘅2月咧，就会参加贸发局 Fashion Hong Kong 嘅海外活动噃。嗱，可以咧喺 London Fashion Week 嗰度咧发布最新嘅系列啊，不如都同我哋介绍下啊。 英國咧時裝界其實近年都好致力去推廣 positive fashion 呢樣嘢嘅，咁無論係喺 sustainable fashion 啦，定係 inclusive model 方面咧，都可以話係表表者嚟嘅。咁所以我希望喺嚟緊 London Fashion Week 咧，可以試下唔同嘅可能性啦。咁而揀 London 咧，係因為我之前喺2014年咧有一個設計比賽。 嘅獎項咧，可以得到一個去當地實習嘅機會啦。咁嗰陣時就同一個我哋行內稱之為 Upcycling Queen 嘅 Oswald de Castro 去學習啦。咁亦都接觸到一個叫做 Fashion Revolution 嘅 project 嘅。 嗱，其實 Sustainable Fashion 咧，我就知道係關於點樣可以延長時裝嘅生命啦。嗱，由用料啊、剪裁啊、設計方面咧，都要花功夫噶。啊，咁但係 Inclusive Model 嘅意思又係點樣咧？ 咁其實我哋可以講多少少啦。咁其實除咗可以設計上邊咧更加環保咧，其實我哋作為設計師啦，其實可以在設計範疇以外呢有更加多的貢獻的。例如在整個 supply chain 度呢，我們由揀原材料啊，去到紡紗織布啊，去到設計生產呢，甚至怎樣去教育我們的消費者去有一個好的一個消費習慣呢，其實都是可以發揮到我們的創造力的。那就跟不同的業界的部門去一起改變現在這個情況這樣咯。就好像我之前2012年呢去參加衣服色再生時尚大賽的時候呢，之後就會同不同的即香港的品牌、啊、去合作做一些工作坊啊、研讨会啊，甚至一些展览呢，是帮我们品牌去建立一个更加即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向咁样。例如我们近年呢就希望可以减少一些制服方面的废弃的问题啦。例如我们会用一些 reconstruction、重新解构去帮一些航空公司的旧制服去升级再做啦，也都会同一些本地的慈善机构合作呢，提供一些新的技术和工作机会给他们旗下的一些復康人士和婦女、啊、另外我們都會跟一些酒店的不同的部門呢去用他們的廢料做一些環保的時裝的展覽、啊、加強公眾呢對環保時裝的意識。而剛才提到的 Inclusive Model 呢，就是說我們有時候 Fashion Show、啊、或者不同的 Presentation 呢選 Model 的時候呢，我們就會考慮到共融這個方面的一個元素啦。例如不同身形、啊、不同年齡、啊、膚色的 Model 呢都可以去表現到我們系列的 presentation， 這樣就象徵著時裝是可以是無邊界無限制的、 啊、那另外我又想問一下，你的創作靈感通常是怎麼來的呢？ 我的創作靈感通常就是來自科幻電影和不同的文化的。例如我們曾經有一個系列就是用電影異形做一個主題，就是用一些外骨骼和一些立體雕塑的紙張設計去表達我們那季的主題。而我們每一季也都會加入大量的一些人手繪製的印花圖案去配合回個主題。例如我們之前用過譬如可能五行的元素，或者一些可能是抽象一點的，好像蜜蜂的信息素，都是我們的創作靈感之一。 嗱，咁作為一個香港嘅設計師啦，唔知你會點樣去形容香港嘅時裝業同埋 sustainable fashion 咧？ 我會覺得香港嘅時裝係非常之 flexible 嘅，尤其是本地嘅設計師對於周遭環境嘅影響啊，或者唔同嘅文化衝突咧，都會有住獨特嘅一啲觸覺嘅。咁面對一啲挑戰啊難題嘅時候咧，都會好快可以適應到，同埋做出更加優質、更加好嘅設計咯。咁而 sustainable fashion 咧，就係、是、我覺得係正正係我哋作為一個設計師嘅責任嚟嘅。咁我哋喺製作一啲未來未換嘅衫之外咧，亦睇我哋個設計背後嘅理念其實都好重要，同埋希望喺生產嘅過程咧係美好同埋對環境嘅傷害減到最低，會有更加多嘅意義喺入邊咯。 咁可唔可以都同我哋透露一下咧？嚟緊啊，喺 London Fashion Week 發布嘅新系列咧，會有啲咩新嘅意念、新嘅搞作咁咧？ 喺呢度點都要賣個關子先嘅，不過可以透露少少俾大家知，就係今個系列咧將會關於一個發生喺未來有關人類嘅外星殖民嘅故事嚟嘅。咁而當中咧會有好多我哋品牌本身一啲獨有嘅剪裁技術啦，同埋一啲立體嘅美學。咁當然唔少得係頭先講嘅可持續發展嘅一個設計概念喺入邊啦。咁大家咧就要即係留意 Fashion Hong Kong 嘅 Instagram 咧同埋網站去了解我哋最新嘅動向啦。 咦，咁我哋就真係要拭目以待，同埋留意多啲 Fashion Hong Kong 嘅資訊啦。今日唔該曬你 ，Angus，Thank you，Thank you。 尋找經典日語聖誕歌，細味旋律，感受東洋聖誕風。融化聖誕冰封節奏，天空海闊，釋放聖誕能量。 今聴いてるのはパッ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4-5，天空海阔大全号，圣诞日语歌曲特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骏景园噶。咁提一提你啦，咁而家交通灯咧，大约仲有系四组到啦，系未整好噶。咁部分咧都系位于旺角嘅上海街、乃路臣街一带嘅路口噶。咁啊，揸车朋友经过咧要小心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嘅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八点三十九分噶啦，继续晨光第一线节目，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接住落嚟呢一个时间咧，就有我彭仔啦，再加埋朱海婷同埋小白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先嚟睇下《星岛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啦，就继续讲紧呢个澳门回归二十周年啊。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寻日继续咧系访问澳门行程啦。佢寻日晏昼咧会。会见咗系澳门各界人士嘅，喺会见嘅时候咧，就要求澳门咧喺三方面咧发挥好啊一个表率作用，咁啊包括咧继续坚持咧系支持行政长官同埋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咁喺大是大非嘅原则问题上咧要旗帜鲜明啦，发出正面声音。 在晚上出席晚宴的时候，他就赞扬澳门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坚持将一国两制的原则要求和澳门实际相结合的，令到澳门一国两制实践呈现出是很多亮点，包括令爱国爱澳成为是全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巩固翻树立一个宪法和是基本法的权威，以及就是包容和谐，增强社会凝聚力，讲团结重协商，不争拗就不内耗，自觉抵制外来的各种干扰咁话嘅。好啦，咁啊嚟到呢就係睇下其他嘅内容当中啦，亦都有讲到我哋嘅行政长官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寻日都有去到澳门啊，参加咧就系回归20周年活动，即系澳门嘅回归啦。咁晚上咧，并且会出席咧就系澳门政府欢迎国家主席习近平嘅晚宴嘅，喺寻晚吓。咁佢喺晚宴前咧就获习主席咧就接见10分钟。咁习近平咧表示，中央系充分肯定林郑月娥喺非常时期展现出嘅勇气同担当。咁就指林郑月娥咧去北京述职嘅时候咧，提出特区政府下一步工作嘅设想，中央系完全支持嘅。希望特区政府咧，各个部门继续啦喺行政长官领导之下，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共同将香港嘅事情办好嘅。咁呢个嚟自今日咧系《星岛日报》头条嘅报道。 好啦，咁啊，《经济日报》方面嘅讲文啊，就讲到四九节六字居金牌表下周五起申请嘅新一期嘅四九节六字居咧项目啊，今日咧就会系派申请表啦。房委会咧就会推售啊，呢个柴湾叠翠园同埋青衣青富苑总共咧有3696个嘅新单位，实用嘅面积咧就系由187至到320嘅平方尺不等，售价啦就系由82万。至到273万元不等噶，新项目咧下个星期五啊，即系12月27日起咧就会接受申请啦。预料明年3月搞租，5月就拣楼。嗱，好正呢句，我觉得。有房委会委员咧认为新盘咧虽然地点远、单位细、尺价贵，但仍然咧就系对销情乐观，预料会吸引咧就系约50000宗嘅申请。嗱，呢啲唔系话净系叫卖花赞花香，佢哋都会真系用 有点睇， 好都几真实嘅一个情况形容。 即使是这样， 但 是 都估计会超额，而且都会是受欢迎的。好了，两个新盘的售价就会按评定市值是折减是 51%， 就是由82万至到273万元不等。估计最便宜的单位和最贵的楼王都会在这个就是青衣的青富苑。以实用面积计，叠翠园即是在柴湾那个，叠翠园的单位每平均尺价就是大约6100元，青富苑的单位平均尺价就是5460元。房委会的委员就讲到，虽然今期的六字居的售价是没有优势，但是都是较便宜的置业途径，预料今年都会是超额认购的。留意一下，今年的居屋申请中，如果你是选择了一表两抽的申请者，即是说未能够成功购得居屋单位的话，你的申请都会获保留至到今期的六字居。申请人就无需要重新递交申请表，同埋就是缴付这个申请费。在选楼期之前的7日，至少7日，房委会就会公布这个楼书和价单。咁啊，留意翻咧，就系明年3月搞租，5月就系拣楼噶啦吓。 咁为之一表两抽啊， 系啊系啊， 咁又几好，悭翻啲，唔使头两次， 同埋可以悭翻个申请费都有啲， 唔使扑嚟扑去都系一件好事啊吓。好，唔该晒 Hedy， 再睇埋嚟自文汇报方面嘅报道。咁啊，讲到前日粉岭公路发生嘅6死39伤严重巴士车祸入面，寻日仍然有13名嘅伤者系留医噶，当中一人情况危殆。寻日警方重案组、政府化验师以及运输署嘅人员去到验车中心同埋车祸现场搜证。消息话到，涉事嘅巴士司机位啊设有咧就系闭路电视噶，初步未有发现佢有执水樽嘅动作，因为咧就坊间亦都有流传咧见到佢有执水樽呢个动作吓，咁而家澄清翻就初步未有发现佢有执水樽嘅动作，咁但系片段未能够咧就全面清楚显示司机嘅状况，警方咧就会循司机嘅驾驶专注力方向咧去到调查失控之谜噶，咁啊见到咧就系今次嘅巴士司机车长啊已经咧就以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罪被捕噶，咁啊但系已经获释 保釋候查。今日有消息指出，佢原本就上水至到中環九巴373號線掛牌車長，前日被調派去到駕駛78K 以及978號路線巴士嗰度替更嘅。昨日九巴亦都表示，涉事的车长并非替更的车长，每一日就以固定模式驾驶三条的路线，故此相信车长熟悉相关的路面情况。不过有九巴工会的人员指出，若果一日驾驶三条巴士线，其实是会对车长产生压力，以及就容易混淆路线的。咁喺呢一個嘅粉嶺公路車禍入邊啊，運輸署助理署長黃志光尋日出席電台訪問嘅時間，亦都表示啊，已經要求九巴盡快完成意外調查報告。而涉事嘅巴士路線過往並冇咧就係接獲任何風險評估報告嘅意見㗎。咁將會同巴士公司落實一年之內完成全部路線風險評估。運輸署亦都會留意調查結果以及跟進㗎。佢更加話到啊，運輸署已經陸續咧就係落實早前針對巴士安全問題所提出嘅45項措施，包括上年八月起要求全部新买入的巴士所有座位配备安全带以及额外两个的安全设施、电子稳定控制系统以及车速限制器格。以上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同大家转睇下明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啦。内容咧讲到，警方咧寻日朝早就拘捕咗咧系支援示威者被捕者嘅众筹平台叫星火同盟嘅四名成员嘅。包括咧就一名系户口登记公司嘅负责人啦，就指称咧佢哋涉嫌系洗黑钱，并且咧冻结银行户口咧总共系7000万嘅款项。咁警方调查发现啦，呢个户口有大量可疑现金交易，负责人涉嫌系将大部分款项系作个人保险投资，并且咧系检获有现金啦，有六支箭啦，有系165000蚊嘅超市现金券嘅收据，以及咧系大量嘅防具等等。防具嘅意思唔知佢只系防毒面具啊，定还是什么用具啦吓？咁啊，警方咧不排除呢个基金系俾年轻人出嚟活动咧作为报酬，呢个有引好引住嘅。咁而星火同盟咧就谴责警方抹黑嘅。嗱，呢个星火同盟咧，寻晚就喺面书嗰度咧就发声明啦。谴责警方咧，企图以失实陈述啦，就将该平台嘅运作扭曲成为洗黑钱等等嘅恶意用途，咁意图抹黑咧就系星火以及咧其他嘅支援频道。又表示咧，所有被捕人士啊，已经有律师跟进，暂时就唔会发布咧更多有关案件嘅资讯嘅。咁呢个被捕嘅咧就三男一女啦，咁佢哋包括咧系一名17岁系理工大学嘅学生啦，姓余嘅；一名咧22岁女文员姓雷嘅；一名28岁嘅文员姓吴嘅；以及咧系一名50岁人事经理姓黄嘅。咁啊，另外亦都可以留意翻咧，今次咧即系寻日朝早警方拘捕完之后咧，警方出嚟咧见记者交代事情咧，当中咧去解说嘅咧就系属于警方毒品调查科财富调查组嘅一啲嘅相关人士。咁啊都。即係作為一個讀者睇完都會有啲覺得啊咁得意啊，點解係毒品調查科去講解呢件事嘅咧？得內文又唔覺佢有提及有毒品嘅交易咁樣喎嚇。咁呢一個咧就再進一步嘅發展咧，大家都要密切留意啦。呢個嚟自今日明報嘅頭版頭條報導。 好啦，咁啊，《東方日報》方面咧就同大家講下關於健康嘅問題啊。大腸癌篩查下月起咧就係覆蓋50至75歲嘅。咁啊，衛生署就公布啦。由下个月一号起啊，即系话2020年嘅1月1号啊，都要提提大家点解咧？因为有啲合资格嘅人士咧，就要可能咧，你今年年尾之前唔登记，下年就变咗你唔系嗰个嘅年纪嘅阶层，所以听清楚吓。咁啊，大肠癌筛查计划嘅覆盖嘅范围咧，就会进一步啊扩展至到去50至75岁嘅香港居民，即系话啦，1944年至到1970年出生嘅人士咧，咁就系你哋啦。嗱，咁啊，卫生署就提醒。1943年出生的合资格人士就要把握机会，因为在今年的12月31号或之前登记咧呢一个嘅筛查计划，如果唔系咧，明年你就会将会咧你超出咗呢个计划年龄嘅上限，就会丧失咗呢个参加资格。咁啊，提翻你哋啫。好啦，咁啊，其实呢一题讲翻呢一个嘅即系大肠癌嘅筛查先。卫生署咧，早喺2016年9月咧就推出咗咧呢一个筛查嘅先导计划，旧年8月咧就将佢咧系恒常化，分三个 个阶段咧去资助咧冇大肠癌症状嘅香港居民咧就接受呢个筛查嘅。嗱，第一、二个阶段咧就分别覆盖咧61至到75岁以及56至到75岁。第三阶段咧就会进一步扩展到去咧，好似啱啱头先讲啦，50至到75岁嘅。咁睇翻咧呢个计划去到而家啦，已经有超过166,000名嘅合资格人士参加，并且获得嘅安排接受大便免疫化学测试嘅。咁截至今年嘅9月27日啦，睇翻喺交回大便样本，并且得出测试结果嘅参加者当中咧，有大约13%啊，即系19,500人咧喺首轮嘅筛查咧系结果呈阳性嘅。咁呢批朋友啦，就会再咧进一步咧系进行呢一个嘅大肠镜嘅检查嘅。咁而喺呢一批进行咗大肠镜嘅检查人士当中咧，都有6.6%啊，即系1,170人咧系患有大肠癌。咁而约有67%，即系11,900人咧系有呢个大肠腺瘤噶。咁所以咧，睇翻啊呢一个卫生署咧，针对上述咧就系患癌人士进行嘅分析结果，仍然系喺度继续系即系进行进展当中啦。当中咧仲有755宗嘅个案咧，已经可以识别到咧佢嘅癌症嘅期数嘅吓。咁啊，点解大家要咁关注呢个大肠癌咧？因为其实佢系本港第二啊常见嘅致命癌症嚟嘅。第一位就系肺癌，第二位系大肠癌。冇错啦，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咯，及早进行筛查。如果你系合资格嘅话咧，就可以早啲识别咧。就算你未有呢个病征，都可以咧留意翻。因为、 做完检查个人都安心。 你睇下你大肠同埋肺癌系唔限男女噶嘛，所以即系 注意 下，要留意下 健康最紧要。好，唔该晒 Heidi， 再睇下嚟自苹果日报方面嘅报道，讲到咧就系美国联邦众议院前日就针对总统特朗普嘅弹劾条款进行全体表决，一如预期啊，通过咧就系滥用总统权力，同埋咧就妨碍国会调查两项嘅弹劾条款。特朗普成为美国234年历史当中第三位啊遭到众议院弹劾嘅总统噶。今日由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在10小时的辩论之后进行了两轮的投票，先以230票赞成、197票反对通过滥权弹劾条款，再以229票赞成、198票反对通过就是妨碍国会条款的。导致特朗普可以说报章仍遗臭万年的乌克兰门在今年的9月东窗事发，他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今天要求对方协助对副民主党的政治敌人拜登，要换取被他叫停的乌克兰军事援助拨款。白宫方面也发声明痛斥这一场弹劾可以说是美国史上数一数二可耻的政治事件，也指出总统有信心控罪是会得到真相大白的。特朗普自己也说到他在集会当中批，可以说就是痛批民主党人，说到了在我竞选之前已经想弹劾我，坚称自己是没有做错事。这样以上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星期五的早上嘅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啊温冠伦 Sunny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Sunny 早晨， 早晨 ，Sunny 啊，今日咧同我哋睇下港股嘅表现啦，因为咧隔晚美股啊都升得几好下啦，今日有冇机会咧带动港股再升多一阵咧？ 咁啊，暂时睇到我哋呢几日咧，暂时期指嘅高位系即系28,032点。假如咧喺我哋即系2019年咧，未能够突破呢个位咧，我仍然系会以呢一种嘅策略系高估喺呢个位置咧，先稍微将之前买啲股票啊，或者系一啲嘅工具咧，先稍微去即系卖咗先，然之后咧等待系咪会升穿翻即系28,100？如果升穿翻即系28,100咧，我觉得可能成个市咧有机会系好向好嘅。咁呢個就係港股嘅即係中期操作啦，短期就反而係即係謹慎少少，可能好多基金經理或者大家開始放假，可能動力就未有太多啦。但係長期嚟睇咧，就係話雖然我哋見到中美嘅問題咧，可能會喺一月即係簽訂啦，我覺得呢個都係沒完沒了嘅事情，好難係因為呢樣嘢而做到就係話啊將嚟個成個經濟大好。而美股咧就係、是、見到破咗新高嘅時候，我哋就千祈唔好摸頂。物股顶喺边度？反而就系先观察一下先，但系有啲嘢对冲嘅工具咧，反而就系可以少少地慢慢做定对冲先嘅。呢个就系大市嘅睇法。 个股方面咧，新年想聚焦下讲近期嘅一啲新股啊，系咪啊？交俾你，唔该。 系啊，冇错。 錯，即係幾個月前我哋開始講，例如好大隻嘅物管啦，之前嘅南光家寶咁算做得唔錯啦。咁啊，呢幾日上市嘅，例如係保理物業啦。咁啊，其實而家好多朋友都中意抽下新股嘅，例如呢段時間大家可能前日、琴日會抽嘅，例如係寶龍商業或者係赤子城科技。咁啊，預料呢啲，因為你睇佢嘅超額認購同埋公開發售嘅比例十分之少，例如赤子城科技佢公開發售只係有10%。而是有成百几二百亿的钱呢在度争緊2000多万嘅。所以其实呢啲就係抽完呢可能有机会中咗一手，但係其实大爆呢都係预料㗎。咁所以一啲我哋稍微某啲机械投资者或者专业投资者呢可以透过啲锚定或者基石呢去了解一下新股嘅投资策略。咁呢种策略呢亦都係对于某啲投资者嚟讲呢係一种方法。如果呢种方法用得好嘅时候，又係短期亦都係对大家嚟讲呢係稍微风险低啲嘅。咁当然呢市场都好多垃圾嘅，唔好乱咁抽，所以个分析好重要。但係呢几只我哋觉得可以留意一下。 嗯，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温冠伦新意帮我哋分析大事嘅。新意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持有。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唔该新意，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啊 ，O 同 Heidi。 Morning。 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今朝咧，我华媒咧想同啊各位咧，不论系男士好女士好啦，都想咧讲下啦，因为嚟紧咧就系圣诞假期，应该咧有好多咧朋友好醒目啦，就前前后后攞定多一两日假咧，就自制一个 super long holiday 啊，咁就自然会飞远啲咯，去旅行，飞远啲搭长途。其实呢在这个的衣着方面呢，我真的要提醒大家有很多事呢是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 所谓的 Yes, exactly!、 Oh, wow. 就是我想讲的事了。嗱，我想问阿 Heidi 啦，如果咧你准备要你准备要搭长途机咧，喺衣着方面咧，你会唔会都特别花啲心思啦？吓， 会啊，花心思令自己舒服啊。 系咯，嗱，我自己就会咁噶，我都会特登啦。如果嗰程系长途机嘅话咧，我会特别咧去配衬一 set 咧嗰啲嘅运动衫裤、 都要专登买噶。 哦、啊，或者已经买定开门口咯。系、 okay. 啊，有一啲咧，就算系运动衫裤，你都可以着得好时尚噶。系咪啊？随时预咗咧，你去到海外一落机啦， 你知会俾人影，同埋有目光注视你。 冇错啦，啊，人哋会见到你喺机上边啦，啊，都着得咧咁舒适，但又时尚，哇，嗰种感觉啊，真系好令人羡慕噶。 好中意啊，好中意啊，都有一个即系艳羡嘅目光。你唔好以为我瞓。其实我随时都 ready 俾你影到我相噶嘛？ 系、yes, 啊，你想偷影我咩？随、 no、 便啦，唔系 no way 系随便啦。我已经几时都 ready 啊？咁所以我想讲，不能够着啲乜嘢咧？长途机不能够着咧紧身衫裤， 系， 因为咧你会挤咗啲肉出嚟噶， 同埋唔舒服。 系啦，咁亦都不能够咧系着短袖衫裤， 因为冻亲。 系啊，喺呢个冷气嘅机舱里边咧，不论你系坐乜嘢嘅客机位都好啦吓，都好容易咧嗰啲冷气啊好劲嘅，啊咁又会摄到啊，又或者咧会着凉啦，咁就唔好。仲有唔好着拖鞋。你同高踭鞋 哦，有啲朋友好中意着拖鞋过相机，贪舒服。 有一啲航空公司佢系会配备咗咧啲好长到好似咧着袜裤咁样，等、你咧当鞋咁着嘅。咁、咧就唔好着拖鞋，因为咧你拖鞋咧其实都系一来咧唔美观，系好不雅。 其实你拖鞋有阵时俾人碌亲咧系危险嘅，凉 鞋 都系。 高踭鞋就更加啦，高踭鞋边有方便嘅啫吓，喺个机舱度行嚟行去。咁所以咧真系着啲咧松身嘅运动衫裤啊，同埋咧波鞋啊呢一啲咧会比较咧系适合噶。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长途机法则，不能 hea 更要叻。 我朱海婷嘅 hashtag 就系话搭机要轻松时尚，要好似话梅姐咁嘅样。 红隧而家香港去九龙咧系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咁由于受坏车影响，所以车龙咧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一段慢车，龙尾就九龙城回旋处。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教老围一段车多；咁粉岭公路去上水啦，近住古洞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荃湾路出九龙啦，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排到奇德尊新村。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挤塞，龙尾喺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啦。 我是敏感时刻的 Kitty 崔洁彤，在天气冻的时候我就最喜欢捧着一杯热嘢饮的了。 华盛顿合我心，为你煮咖啡，你带香又带金，是那黑咖啡，一杯饮过再一杯，好倾美艳夜， 饮下去个心又暖，捧住呢对手又暖。所以在冻的天气，如果要听一首歌去到御寒的话，我一定会揀呢首听到的身暖粒粒，令到你耳朵怀孕，汪阿姐的热咖啡。 共进咖啡，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之分，我觉得你呢排有啲唔同咗啫。 杰彤，我有啲咩唔同咗啫？ 我觉得你个人实在咗， 实在咗， 开朗咗， 开朗咗。 我估可能同你另一半有关啩。 咁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真系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 因为今个礼拜我哋会讲你嘅另一半令你成为更好嘅人，叫埋你嘅另一半一齐听啊。 On a Saturday night。 禁毒常务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无毒全世界。 少年波盛，今日唔使你食嘢，唔使你饮嘢，净系想你帮我寄嘢啫。 喺德国寄咁大嚿嘢翻嚟香港得唔得噶？里面嗰啲乜嘢嚟噶？ 我真系睇唔过眼啊！呢啲系含有大麻成分嘅货物嚟噶，唔好上佢当啊！ 到底少年波盛最后会点拣呢？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六《游学全世界》节目时段内嘅《无毒全世界》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丽。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好，嚟到星期五嘅早上九点，差唔多零九分啦，继续晨光第一线嘅直播室咧，得翻三个男人啫、嗯，有阿小白， 早晨， 有 早晨。 同埋有我彭仔響樹，係啦，咁啊三個男人講下啲男人嘢，原來都係講下健康啊、體型啊、體重啊、減肥啊、好肥啊、肚腩啊，即都係圍繞呢啲話題 嘅。咖啡點樣可以幫助你燃燒脂肪啊？係咪得噶？咖啡 點樣冇時間做運動啊？點樣？肥到一個點啊！ 新陳代謝開始慢啊，減 量啊 不過我都發覺呢個男人肥了的話題咧，原來都唔係淨係喺我哋呢個時段出現。我即係作為一個本台嘅執行者， 你都聽曬， 我聽咗好多不同嘅節目嘅男士咧，都有講自己肥胖嘅問題。 我唔信Albert 嘅節目應該冇講。 你帶到我， 係啊， 因為 L 不啦，係長青樹。你幾時有見過一棵樹係肥嘅？ 冇啊，冇啊，係咪？ 子成都唔會講啦，係嘛？ 係喎， 我唔講，因為子成興咧就打網球嘅，網球運動量係好大嘅，嗱，所以我唔講，係啦，咁起碼。喂，昨天風騷阿祖都說肥啦， 哦，是喔， 是啦，他都 說，他都fit的了， 他肥了18磅嘛， 哇，肥了這麼多啊， 是啊， 一陣笑下他 先，看不出來， 看不出啊， 上兩個星期Give Me Five發子豪又說自己立心做運動又說肥了很多，最後 子豪就我認識他 放棄了， 不嬲都是這樣的，他不是 放棄治療了，子豪已經是吧， 做了爸爸之後他放棄治療了，那哇，彭爺爺呢都肥到一個點啊，都我是終於明白什麼叫做真肥到穿不到襪啊， 誇張的， 你還見到自己的腳趾肯定是 不是，所謂肥到穿不到襪，意思就是你烏低身穿襪是烏不到啦，棘住頂住了，但是我是調回轉我肥到提唔起只 脚，你边度有咁肥啊？ 当你沐浴嘅时候，你系需要有时系有啲动作需要提起只脚嚟到去清洁自己的身体嘅时候咧，你系发现咦困难咗？点解嘅？ 系啦，咁啊响起一个 点解嘅 警号啊？有个温馨提示啊，身体同你讲 哇肥到一个点啦，然之后再加埋咧， 你嘅脚趾同你讲，程振鹏，你想摸到脚趾咧，你就真系。 但我想讲咧，我喺呢个广播大厦里面咧，又多一个嘅敌人啊！我向来都树敌众多噶啦，程振鹏喺呢个广播大厦，我又最近咧呢一两天多咗个敌人，嗰个敌人，我新增嘅敌人嘅名字叫做何靖江， 老整 啊，何靖江，佢竟然喺前一天响呢一个一台嘅写字楼，哇！一见到佢面船即系不船总，即刻第一句就劈头就指住我的肚啊！哇！你个肚腩大到咧， 大到呢，系 啊！哇！我即刻嗌咗出嚟， 佢把声又大到咧， 系咯？你知何老直把声几大啊？我相信广播度系有成条街听到 的，打路度都听到啊！ 稍微用啲声啊，讲到去大球场啊嘛，正所谓系嘛？ 所以我咧。敌人呢一栏咧系多咗何靖江呢三个字，以后我见到老靖咧，我会掉头走噶啦。 直至 未减肥成功， 直至瘦身成功啊！ 咁我就会揦高个肚同佢讲。 但唔似你性格，你嘅敌人你应该喺行咗佢前面等佢避你噶嘛？有咩理由你避佢嘅？ 今时唔同我人啦， 系咩 小白？哎呀，好苦恼啊！ 系啊，好，等我寻求一下一啲坊间嘅减肚针嘅良方。系好啊，好啊，系啊， 一齐行下山啦。 嗱， 行山好。 行山之余咧，会唔会旅游方面可以有一啲好玩嘅，但系又唔使点食嘢噶？ 咁梗系有啦。今日咧，我哋有专家同我哋讲下咧，嗱，捷克嘅水晶王国。 不过我知道，好似在此之前要呼吁听众电话。 系啊，欢迎大家打翻上嚟1872388，呢个新鲜滚热辣啦。今日听。今日播 是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如果你有私人点唱想今天做嘅话呢，好快啲打电话嚟啦，阿 O 呢会接听你嘅电话嘅。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消失的地图咧，邀请到就系资深旅游作者阿周圆圆上到嚟嘅。早晨啊，圆圆。 早晨啊，大家好。 系咁啊，欧洲咧，咁啊，当然啦，喺呢12月嘅时候咧，临近圣诞啊，咁啊，最好嘅去嗰度啦。咁啊，圣诞老人又喺嗰度啦，系咪？派礼物啊，或者睇佢飞天鹅嘅周围飞啊，都系喺欧洲嗰方面啊睇到啊。如果真系有圣诞老人嘅话啦，咁但系咧，其中有冇啲叫欧洲城市或者国家地方啊，系几值得推介咧，去感受一下圣诞气氛嘅咧？ 是啊，其实我觉得去捷克呢就真係好有圣诞气氛㗎。 嗯，捷克㗎点解呢？唔係话一定係芬兰咁样㗎咩？ 嗯，芬兰可能係比较雪地多啲啦，又或者纯绿啦。咁、啊、但係我唔知你记唔记得呢，有一年呢就呢个周杰伦呢咪同阿昆凌呢、就喺呢个布拉格嗰度影结婚相嘅。系咪好浪漫呢？同埋喺教堂嗰度真係舉行婚禮，嘩好正呀，超正 呀。咁即係我哋而家就係去呢一个嘅捷克嘅布拉格。 係呀，我哋就由呢个布拉格开始。 嗯嗯，布拉格。布拉格呢係咪淨係得个广场，定还是佢最出名嘅系啲乜嘢呢？ 其实佢个广场点解会出名呢？因为捷克又或者我哋讲即係嗰个景点啦，呢个布拉格呢，佢附近呢都有好多圣诞市集嘅。 嗯， 係啦，咁我哋去欧洲好多时就话我哋去 Christmas market 啦、 嗯、 就好多人呢都好鍾意去到圣诞市集嗰度呢去感受嗰个气氛嘅。 嗯，咁呢个就係布拉格啦，咁可以感受一下啦。 係呀，嗰个广场呢佢有好多姜饼人啊，又或者去冻嘅时候去饮下嗰啲叫做红酒啊，即係煮熱嘅红酒、啊。 嗯， 又或者。 煮熱嘅红酒、啊。 係呀，煮熱嘅。咁因为其实呢欧洲嘅圣诞市集呢都好冻 㗎。 係、可以去到呢零下两三度㗎。 佢哋零下两三度，但係都係营业緊㗎嘛。 冇错啊。 係。 同埋点解我鍾意呢个广场呢？因为好多欧洲嘅圣诞市集呢都开好短嘅啫、嗯。可能得两个礼拜到㗎啫。咁、 嗯、 但係呢一个圣诞市集呢几乎可以话係欧洲最长嘅圣诞市集嚟嘅。佢、 嗯、 係开到1月1号㗎。好、 嗯、 多圣诞市集都係开到可能22号啊 ,23 号啊 ,12 月咁样嘅。 差唔多横跨埋呢个新历 年。係啊，新历年啊。 喔，咁布拉格嗰度呢，咁食物方面其实有冇啲特别嘢捷克嗰度呢係觉得你自己食过我觉得又唔错，係咪即係叫做喺欧洲最驚啦。食唔到芝士嘅系咪去唔到嘅咧？ 唔系嘅，嘢捷克嚟讲咧，就芝士就唔系重点。嗰啲火腿啊，干肉啊，就系、是、重点。 就系、是、重点啦。 系啊，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喺第二啲国家咧买芝士啊或者火腿嗰啲都唔系好平噶嘛，系咪？即系都有一定嘅价钱啦。但喺捷克佢圣诞市集咧，你会搵到好多好多唔同类型嘅火腿嘅。咁同埋亦都价钱真系一啲都唔贵噶。 平民化少少啊啲价 钱。冇错冇错。 好啦，嗱咁啊，布拉格咧，我哋就知道有啲简单啲嘅有个概念可以食啲乜嘢啦。咁、如果真系要去玩啊，体验一下啦，有啲咩地方我哋可以而家出发呢？ 系我哋可以去浸下温泉啦。 吓、温泉？ 系啊，你真系细估唔到啊！ 我真系估唔到、 其实咧，欧洲嘅人咧，即系佢哋对养生咧，尤其是东欧啊，咁、就都好有研究噶、哦。咁喺布拉格咧，就唔使坐好远嘅车嘅啫。咁喺佢嘅西北面咧，就有一个小城，咁就叫做 Calvary。咁我哋 叫乜嘢话？ 就系、是、叫做卡罗维亚里。 卡罗维亚里 系啦，咁佢咧呢个地方就系去捷克必到嘅地方嚟嘅。咁点解咧？就因为好多好多温泉水聚集嘅地方嚟噶。 同日本嗰啲似唔似噶？ 哦，好唔似噶，因为譬如你去日本咧， 应该系冇咁油嗰啲水，应该系 啲水嘅矿物好犀利。 系啦， 系啦，咁因为个中古时期已经开始有噶啦。咁啲貴族咧，佢哋發現咗呢啲咁樣嘅温泉水咧，就可以休養生息啦。咁、所以咧係坐呢個馬車啊，好老遠都會嚟呢個地方嘅。係啊，咁佢哋温泉小城咧就會有一啲酒店仔啦。咁你當然啦，你可以選擇喺酒店裏面浸浴啦，又或者去一啲好大型嘅浴場嗰度浸浴嘅。同埋佢嗰啲温泉水咧，主要咧。好出名，好出名嘅地方就係佢引申咗一樣嘢，就係我嚟飲用嘅一啲温泉水杯。 飲用嘅温泉水，即係唔係飲温泉水？ 係飲温泉水，就用嗰個杯嚟裝住嘅。咁嗰個杯咧就有好多。 但係佢哋温泉水冇話有硫磺嗰啲㗎？ 有㗎，但係有唔同嘅度數嘅。係啦，我哋去到咧就有個地方咧，就係、是、一個主要好多好多温泉泉眼嘅地方。咁、佢就起咗好多個池嘅。咁有啲池咧就勁到咧開即係噴出嚟嘅時候好高嗰個泉水。咁嗰個咧就好熱同埋唔飲得嘅。但係有一啲泉眼咧同埋即係出嚟嗰、那個嗰、那個水池咧，佢會有一啲水喉咧出咗嗰啲温泉水係可以直接飲用嘅。因为直接饮用啦，咁捷克嘅人咧，听讲系因为佢哋饮得温泉水多，而嗰个寿命系好长啦，同埋病痛都少啲噶。 哦，系啊，咁样噶。 所以我头先话咧，点解啲人饮得多水，于是引申到就系生产一啲装温泉水嘅水杯咯。 啊， 系啦，其实系一啲瓦杯嚟嘅，咁可以雕刻又或者喺上面画一啲好靓嘅。 即系有冇得自己整啊？其实嗰啲瓦杯， 嗰啲咧就买嘅，但实在太多款啦，你又好多人咧就会特登去嗰度咧去一个 collection 咁样样去收集啊，系、啦，即系好多唔同颜色啦、唔同形状啦、又或者唔同颜色啊、图案啊咁样样咯。 哇，都几特别、啊，温泉小城。 是啊、 可以飲嘅温泉水。 係啊，除咗温泉水之外咧，其實呢一個小城咧有一個好出名嘅地方，就係水晶。佢咧就人哋會叫佢做。 温泉有冇關係嘅呢個水晶？ 我唔知係咪因為礦物嘅問題咧、啊。其實可能多多少少唔多唔少都有聯繫嘅、哦。我哋成日都以為咧奧地利嘅水晶係好出名啦，咁原來捷克呢個水晶咧。仲出名喎、 啊，系 佢哋会叫呢个地方叫水晶王国噶。 哇！佢哋嘅水晶望落系咪特别耀眼啊？或者好似我哋睇嘢睇电视咁啊，又变咗 high den 啊，特别靓嘅咧？ 佢咧就话咧，可能嗰、那个名咧就系嗰、那个矿石系波希米亚特产。 哦， 系啦，咁佢哋咧就好复杂嘅， 波希米亚都出名。 同埋嗰啲工匠咧，嗰啲技术咧系好犀利噶，即系好厉害噶。我哋而家喺香港见到一啲好名牌嘅酒店咧，咪好多时见到啲好巨型嘅水晶水晶灯啊、水晶柱嗰啲、其实。大部分都喺嗰度嚟噶， 哦系啊， 系啊， 所以喺嗰度咧就可能揾啲嘅师傅咧，就特登同佢讲我哋呢度嘅个形状环境系点样。 系啊，其实十八世纪已经开始有噶啦，即系我哋以前咧英女王咧，佢同埋嗰啲咩爱德华啊、几多世啊、挪威国王啊、西班牙国王嗰啲，全部都喺嗰度订噶啲水晶。 咁如果我哋香港人，我哋去到其实可唔可以？又訂下啲水晶啊，其實應該得㗎嘛。 可以啊，其實嗰度咧有兩間比較出名嘅水晶廠嘅。咁、其實大家可以上網 check 下啦。你上去睇下出名嘅捷克水晶嘅工廠、你就已經可以見到㗎啦。係啦，咁佢就會咧真係嗱呢度就真係有 workshop 啦。佢會有一啲技術人咧就會幫你吹一吹嗰個水嗰啲玻璃咁樣樣嘅水晶玻璃啦，一嚿咁啦，然後你可以咧即時去試吹啦，同埋即時咧去即係用個鉗咧去鉗你中意做嘅形狀㗎喎。 哦，呢個幾好玩喎、呢個。跟住仲可以即刻拎翻走嘅呢、這個，唔使等佢寄翻嚟。 呢個就真係要攤凍佢啦。咁可能、即係我會提議啲人咧，喺嗰度住一晚或者兩晚，咁、浸下温泉啦，做下按摩啦，飲下温泉水啦，然後參觀下水晶廠啦，然後第二日咧就再即係坐翻車去水晶廠嗰度去攞翻嗰件製成品咁樣樣咯。 所以呢個就係個策略啦。去到嘅時候咧。就首先玩咗個 workshop 先，因為嗰個水晶咧就叫隔夜啊， 隔一夜啦， 係啦，隔夜咧，咁你第二日就去攞翻咧，咁就會好啲。水晶王國呢、這個 係啊，嚇 水晶 王 國都係幾好嘅一個體驗喎。系嘛？ 好耐之前咧，其實好出名嘅就係阿麥當娜咧，著嘅一件咧水晶衫嘅。其實嗰啲水晶全部都係喺呢個小鎮嗰度做嘅。 哦，呢個都係一個 idea 喎，即係如果我哋自己去到呢度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諗下，可唔可以將啲水晶放喺身上邊？ 冇錯，好閃噶， 好閃啊！水晶王國之外咧，仲有咩地方我哋可以出發去呢？ 喺温泉小城嗰度咧，其實我哋可以去食嗰啲冬天好凍好凍就嗰啲燉牛肉咯。 燉牛肉係啊，嗰係香啊，定還是有冇加嗰啲譬如芝士啊各樣嘢啊？你自己有冇食過呢一個嘅燉牛肉啊？你自己？ 我有食過燉牛肉啊，因為咧喺東歐嚟講咧，我諗同埋即係都係比較窮啦。咁以前啲人咧就會食嗰啲用麵粉製嘅 dumpling 啦。咁但係而家咧佢哋嗰個叫經濟環境條件好啲咧，佢哋就開始食好多肉啊。我頭先咪講咧，佢哋會醃一啲火腿嘅。咁但係嗰啲新鮮嘅黑毛豬啊，又或者係牛啊，都好出名嘅喎喺捷克嚟講。咁所以佢哋好多時都會用燒烤啦、炭燒啦嗰個方法咧去做嘅。咁而燉牛肉咧最好味就係咩咧？就係嗰個薯蓉啊。 哦，咁啊又有肉又有澱粉質，咁啊飽啦，係咪？係 啊。 咁大家可以試一試嘅，喺呢一個咧就捷克啊，咁啊喺聖誕節嘅時候咧，咁啊甚至乎可以吹即係整一啲嘅好似水晶玻璃咧，整啲聖誕節嘅 pattern 出嚟。哇！咁啊，今個聖誕咧就夠浪漫，夠歐洲啦。 係啊，係咪？可以影埋啲好浪漫嘅相。 啊，咁啊好啦，唔該曬圓圓，拜拜。 多謝。 我比较干燥，我比较清楚，我比较矮，我比较高，我终止发育，我拥我的好，我起我的梦，我轻你的，我心中的那需要认同。世界如何排斥，哪怕要成为工地，我以我的古怪角色，当我毫无常识，这晚也由你呼应，呼应在沙哑都发声，共我不假思索抛开枷锁，就出破黑板世俗眼光，一起释放心中的火，让热透身体不再安坐，金色肤色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青色肤色一双手又破，多少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 ，Come on now。世界如何排斥，我也会绽放生命，我演我的高贵角色。 哇，佢呢一排咧，即系形象咧，非常之健康， 好大隻啊！ 哇，系男神啊，新一代啦吓、啊， 都唔系啦，其实都多代， 好 多 年 嚟都系啊， 不过个路线唔同咗咯。 系咁啊，又活跃翻啊，喺呢个乐坛有佢嘅新嘅派台作品，佢系阿 Candy 啊，关智斌， 头顶有角。 在哪里啊？ 头顶啊。 头顶。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罗启新。 喂，早晨啊，彭仔。早 晨， 早晨。早晨啊。 是啊，喂。喂今晚有咩电视节目啊？港台电视三十一。 是啦，嗱，今晚呢你可以睇日常八点半啦，留意一样嘢啦。 咁 中医有一句说话好得意嘅，叫冬病夏医。冬病夏治。夏病冬治。 哦，即系点啊？ 即系话咧，冬天嘅时候咧，就医你夏天咧会出现嘅病， 预防咯、 啊。可能系预防，但系可能你本身都已经系有嗰种经常有嗰种病嘅、嗯。譬如你夏天嘅时候又有哇，某啲嘢又唔好啊咁样，呢样嗰样啊咁样，我觉得呢样都几得意啊！即系同呢个西医好唔同啊。 系， 如果你话俾我听啊，睇西医嘅时候，我而家唔系医你嘅病，我医你咧冬天 下一季， 又或者系上一季剩翻嗰啲咁样，咁你会觉得好拗头啊？ 系、 啊， 究竟系点咧？ 咁但系其实咧，最近呢几年咧，好多人都会参与咧一个叫做咩啊？唔系天狗食月啊。是天灸疗法、 啊。哦呢、這个听过。 是啊有啲咩系三九天啊咁样嘛。 是针灸嚟㗎嘛系咪啊 灸呢就系、是、有一嚿熱辣辣嘅嘢。 哦。 系啦，摆你背脊嘅针咧就系落嗰支针咁样。 阿 Hedy 知 啊，做过针灸， 系 啊，你讲天灸， 天灸 系啊，系啊，天灸咁样，咁啊点啊？有冇医好你夏天嘅病啊？ 其实我嗰阵时做咧，中医嘅朋友就话俾我知，好似等于你咧西医嘅打预防针一样咯，即系你系用佢嚟到提升可能整体身体嘅状态。 一言惊醒啊，咁就即系等于西医嘅打预防针，啱喎又真系。 系啊。即不过有啲病冇得医，譬如公主病啊咁嗰啲咧，就整啲嘢落去啦。 而家系公主癌 啊，咁啊，咁劲， 我听过啫。 哇，呢啲 仲要放弃治疗添？ 唔系啊，佢谂住嗰啲系刻意加深病情啊。喂，咁啊，另外啦，睇亦都会讲下咧，就系男音啊。有时候我觉得呢个男音咧，即系有。嗱，譬如數白欖咧，就啲人就話係呢一個廣東嘅 rap 啊嘛，係咪先？咁但係男音咧，啊真係如泣如訴，有冇啲似嗰啲即係黑人嘅 blues 啊，即係嗰啲藍調咧嚇，即係喺度係好多一啲生活上啊。一啲唔開心啊，或者開心嘅嘢啊，咁樣可以講出嚟啊，如泣如訴咁樣啊。 但人哋西方嗰個藍係藍色啊嘛，我哋嗰個藍係藍北喎、 啊。唔使理，嘿，我哋啲嘢使咩咁理啊？求食多一字啊，可以食食 食到一字。 係啊，咁今次咧有呢個藝團咧，就係、是、叫一財羅鼓有啲似一锤定音添嘛，咁佢就走匀呢个十八区咧，就系去演唱呢个传统嘅男音，就系仲有啲咧就系重新赞啲词来添嘅， 系 咁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啦。 好，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多谢刘启生。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澳门回归二十周年，早上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礼，后任行政长官贺一诚出席。早上八点，广场奏起国歌，国旗以及澳门特区区旗升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早上十点出席澳门特区第五届政府就职礼，为新任行政长官贺一诚以及新一届澳门政府主要官员和检察长监誓。习近平亦都会发表讲话，随后会见澳门新任行政、立法、司法官员，下午结束三日行程离开澳门。粉岭公路星期三发生的六死三十九伤的严重车祸，涉案的五十六岁九巴司机被警方控以六项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罪名，早上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伤者之中仍然有十二人留医，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其余伤者情况稳定。印度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引发的新一轮示威，造成三人死亡，过千人被捕。多个城市都有民众不理会当局颁布的集会禁令，上街示威。在南部门格洛尔市，据报两名示威者企图向警局纵火期间，被警员开枪击毙。而在北方邦首府勒克鲁，示威者和警方爆发冲突，车辆被纵火，一名男子在冲突期间死亡，当地十几名警察受伤，超过110人被拘留。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允许2015年前从巴基斯坦、孟加拉和阿富汗进入印度的非法移民获得公民身份，但是穆斯林除外，被批评歧视穆斯林，全国各地连日都有民众上街。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的联邦安全局大楼附近发生枪击案，一名警员死亡，五个人受伤，包括两名警员，据报枪手被击毙。俄罗斯侦查委员会主席表示，已经下令将案件交由本部中央机关处理，包括调查枪手的身份和犯案动机。事发在当地星期四傍晚六点几，枪击现场位于莫斯科市中心。有目击者说，现场听到多响的枪声，持续了大约一分半钟左右。网上片段见到有人怀疑中枪倒地，持枪警员到场戒备。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知悉事件，事发的时候他正是为联邦安全局及安全部门发表演讲。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今晚有几阵微雨，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下周初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788点，跌12点，总成交金额4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12点，升1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7.2，升1.6。金友邦保险系报80.15，冇升跌。金沙中国有限公司40.25，升2毫。富力地产14.22，跌5毫。中国移动62.9，升4.5。天立教育系报3.12，升3仙。中国平安91.6，跌4毫。世纪集团国际系报4.9，系跌咗4仙。恒安国际报56.75，跌咗4.5。安踏体育系报74.1，升咗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9，日元109.32，瑞士法郎0.979，澳元0.689，加元1.313，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7.008，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3762点，跌102点。港金现价报13760蚊，升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8.4美元，卖出1478.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坏车都拖走咗噶啦。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曲街啦，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咁而家咧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北拱街噶。咁另外，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啦，近住吸水门段嘅坏车咧拖走咗。咁青屿干线去机场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噶，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咁受较早前嘅坏车影响，咁虽然拖走咗，咁仲有车龙噶，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游丽村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松柏朗咧，而家封咗慢线噶，咁龙尾排到去古洞噶。粉岭公路去上水近松柏朗封咗慢线啦，龙尾就喺古洞对出。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奇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一段繁忙啦，车龙就喺青龙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那个是非法集会，出席的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不知道吗？仲有，而家呢啲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同你啲朋友都唔好去，唔好助长暴力，我哋先可以快啲过翻啲平静安乐嘅日子。 冬至食乜餸？全家会起 哄。 周末有情人节目主持。 健堂咁就梗係打边炉啦，大家企晒起身控埋个炉度嘛。 咁我明啦，之分即係有时你夹俾我，有时我夹俾你，咁咪就係一家人囉。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请你做东早啲返屋企。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 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是延续篇、啊、昨天呢就有朱海婷的我的、北海道享乐时代上篇，今日呢就是下篇，开始呢要食嘢啦。 系啊，食嘢。 虽然开始唔敢食嘢， 我要连续两个集，我下个礼拜又要去个旅行，搵啲新题材噶啦、 星期六日够你去行下山咁啦。 嗱、啊，北海道冬天一系咧就食窝蜜，一系咧就食长脚蟹。 问阿小白系咪？ 乜、啊、都有得食啦，冬天都食寿司系咪？ 是不是我今次咧就拣咗一间喺北海道喺泽喺呢个富良野咧、都好地道一间。嗱、其实咧我都想问一下阿小白佢定义啦，因为咧头先佢都几标榜就系食北海道嘅本地牛嘅本地黄牛啦。咁、但系咧冬天亦都有窝蜜啦，即系其实我自己又唔当系居酒屋，因为居酒屋是有埋串烧啊，咁、即系你会坐埋围炉去饮酒咁噶嘛。呢、个咧我自己食咧，通常就系咩啊？ 啲细路女唔食嘢，冇嘢，等阵先。 哦，我咪后话俾我知，中伏咗啲咩先？ 冇嘢嘅，冇问题嘅，好嘢嚟噶，好嘢。 我哋都冇反应嘅，知冇事啊？ 每一句说话都惊惊啊！而家咁啊，就呢、這、一个呢一间嘅餐厅咧，因为好多年历史，就系佢系几出名。食本地嘅黄牛咯，即系北海道嘅本地黄牛，系啦，同埋系窝蜜嘅，我可以咁讲啦。 系， 因为我哋每一次咧，其实嗱呢一个饭又系咁讲啦，啲素食嘅主义者唔好意思吓，因为你知道佢听到未必 happy 噶嘛，系咪？ 我都唔食牛。 哦 ，OK， 但我都想即系。 了解一下啫， 耳朵感受一下先。 了解一下 咁首先咧，佢个牛当然啦，就系食 shabu shabu 或者 sukiyaki， 大家都觉得系即系基本啦，系、咪？ 即系黄牛， 黄牛咁就系即系中文系叫咩 ？shabu shabu 黄牛 火锅咯， 系咯，日本嗰啲你知噶啦， 日本火锅 系啦。sukiyaki 就系你食啲甜甜嘅、甜嘅甜嘅汁啦，咁就 系 啲小朋友更加中意啦。 烧汁啊， 系啊，烧汁嘅烧汁，有个有扁扁地嘅 pan 去帮你整。 咁另外咧，一个锅咧就反而咧， 铁板烧系嘛？ 唔係，雪茄係平平啲嘅鍋啦，但係就加好多嘅甜嘅汁醬啊，就一路擺啲牛落去整嘅。好啦，另外一個咧就叫山賊鍋喎。山賊鍋咧，佢呢個咧就係、你唔食牛都得啦。同埋咧，尤其是你冬天去滑雪咧，你會叫嘅，因為咧佢係用面豉湯底嘅。咁、山賊我都想問下阿小白、有冇啲入本嘅定義咧？其實個山賊鍋入邊咧係有雞肉啦、有鴨肉啦，同埋有。鹿肉嘅，系啦， 因为咧佢山贼锅咧，因为其实北海道咧，除咗系海鲜之外，其实佢好多山嘅，咁日本有啲 野味 系啦，佢唔系野味咧，中部有啲地方嘅人咧，佢哋未必下下去到个海嗰度攞嘢食噶嘛，咁佢哋 就 会冇错就会发展一啲 打猎咁， 打猎咁样嘅食物， 即系所以山贼嘅意思系咪真系讲，我好似以前我狩猎咗个鹿啊，咁所以 即系 类 似呢啲系啦，咁就搵即系话俾你听，佢系搵好多咧唔同喺草原啊、森林入边搵到嘅食材嘅咁 样咯，山贼锅咧就抵赞，因为咧其实佢系用你头先讲白面豉嘅汤底啦，基本上咧你个汤底已经好好饮啊。咁其实佢肉嘅成分就唔系好似你 shabu shabu 咁不断加落去，一路加一路饮一路去煮嘅。其实主要咧就系佢已经成锅咧，一上咧啲肉已经摆好晒个分布，咁佢就会同你讲啊，红肉喺上边，即系话鸭肉同埋鹿肉咧就系其实面嗰阵嚟嘅。咁跟住底咧就系鸡肉，就系啲白肉啦。咁入边都有好多嘅菜啊，有豆腐。咁呢一鍋咧，我會覺得你冬天，尤其是你感覺補啲啦。嗱，其實我要強調，鹿肉咧成煲當中係得一至兩片嘅啫。如果你唔中意食或者你驚嘅，咁你可以係係啦，可以拒絕食呢樣嘢嘅。 可以叫佢唔要鹿肉咁樣。 係啦，咁但係你會覺得咧，冬天飲埋呢個濃濃嘅面豉湯底咧，係好暖咯，好暖胃咁嘅感覺咯。 睇個鍋似乎都可以啱幾個人食。 啊，呢個係二人前嚟㗎。 哇！我谂两个人食唔晒嘛。 其实咧，我哋一家，我哋今次 我以为四个人食，系 啊， 我以为四个人食， 系啊，四个大人，我哋就嗌一个，譬如一个生拆锅，就嗌咗一个 shabu shabu， 咁再嗌其他都够咯。 佢有冇其他即系配搭嘅？即系除咗呢个锅本身呢、這个锅， 咁当然佢会有埋饭啊，有埋啲前菜啊，咁即系个 set 咁样啦，系啦。好啦，另外一个锅就海鲜锅啦，但系海鲜都系 standard 嘅，佢又唔系话有啲细细嘅蚬啊，细细嘅蚝啊，咁即系个汤底就系清汤嘅，咁都好正。 应该落昆布， 冇错。哎，日本好中意个日本人嚟 嘅。北海道嘅昆布咧，利烤昆布好出名。 他才是日本人嘛？ 系啊， 香港人嚟嘅吓，香港人。 好啦，咁另外啦，咁你日本嘅即系北海道本地嘅和牛金靓啦，咁就有呢一个啦，和牛嘅铁板啦。 系。 咁就系二百， 好大块。 呢个系其实250 gram 嚟。 会唔会好漏啊？咁大块。 嗱，我讲真，因为咧和牛你。靚嘅和牛就係啲油啊，即係肥啊，同埋瘦嘅分布要好平均，甚至乎肥多啲啦。所以你問我咧，呢、這個250 gram 其實一大塊真係有我個手掌一隻半手掌咁闊，但係佢就好平，即係好扁 嘅， 好 薄 嘅，薄 身嘅。因為 Heidi 咧就依家 show 俾我哋睇有一張圖片，嗰、那個圖片咧就係嗰個器皿咧，即係長方形嘅器皿咧，佢係。嗰塊牛肉咧， 鐵板燒板咯，平時你 stand 去食鐵板燒嘅板係鋪滿咗嘅， 佢係成塊鋪到滿曬啊！ 但係薄切嘅， 你係睇唔到個邊咁滯嘅， 咁頭先你講得好好啦，其實真係會流嘅，所以呢個咧你千祈唔好嗌嚟，我自己鋸個日本和牛扒，你真係會有啲吃不消，反而就係、是我哋會切一片片，跟住一家人 share 咁樣咯。好啦，另外頭先講呢個咧就係、是。和牛 sashimi 饭， 哇， 生食噶！ 嗱，其实咧，我第一次我有个 日本都有生食马添噶， 系啊，马翅啊嘛，马翅都好出名，但我都 听落有啲抗拒啊，系啊，个名啊，听 嗱，咁呢个和牛 sashimi， 如果你见到呢一幅相咧，其实佢就系一个好似大大嘅日本汤碗，日本嘅饭碗啦，即系好似你食牛肉饭嗰啲饭碗啦，咁上面咧就大约每一块好似大约张卡片三分二卡片咁大啦，就薄薄咁铺满喺个面嘅，咁你又唔會覺得係有啲好似好紅啊，或者你食即係 血淋淋啊 ，medium 嘅時候 ，medium rare 嗰種血淋淋嘅感覺 嘅。佢會唔會食落去嗰種油嘅感覺，或者嗰種硬軟度咧，似食呢個吞拿魚似唔似啊？ 好好講得，其實係入口即溶嘅，因為佢薄切啊嘛。Good job， 各位。 Good job。 同埋咧，佢你完全食到嗰個和牛嗰種嘅油香，個肉嘅淋，但係咧你唔會。覺得食緊好似生有啲血腥味嘅感覺， 哇！肚餓啦 ，Heidi 俾咗張照片我睇，已經 一睇就餓， 係啊， 你餓啦， 你餓啦， 係啊，拍嘢仲諗住，唉。头嗰几个钟节食一下，点不知道？哎呀， 忍唔住啊， 忍唔住啦，点算？ 你开餐啦。虽然我都会初初会觉得啊，食和牛 sashimi 个感觉未必可以好中意，但系咧，我会觉得系好食过头先个铁板添。 有冇在此之前有冇食生牛肉啊？多唔多？ 就算寿司，你有啲寿司店有啲系 生 牛肉刺身，我都系冇嗌 嘅。他牛肉， 我系冇嗌嘅， 都冇嘅。 他有西餐嘅 beef tartar 有食，即系等于吓剁碎咗嗰只嘅前菜。但系呢个咧真系一试难忘嘅。 系咪啊？ 系啊， 有机会可以去下。 咁点算？咁 再飞咯。 咁我咪去三晚食两晚咯。 咁点算？再飞咯，简单啫。 同埋咧要另外嗱，小朋友当然就唔会俾佢食呢个啦。 有冇得食啊？ 唔得，生嘢我未俾阿女食。 担心住， 哦，原来有分嘅。 但系咧，我今次发觉咗， 我真系唔知。 咁几多岁先可以食啊？妈咪，18岁啊？ 我觉得12、13岁先啦。如果你食生嘢，我唔知我自己个人嘅定义啫。嗱， 佢个门槛 ，Heidi 屋企嘅门槛， 加规 就系12、13岁， 系咯。嗱，咁另外啦，譬如你窝物之外咧，今次我都发现佢啲定食系唔错嘅，例如有个炸猪扒嘅定食。嗱，我哋你见到啦， 呢个儿童可以食得啦，系嘛？ 食得炸猪扒咧，我以前都好抗拒，炸到脆恶恶噶嘛，但系都绝对系入口个皮薄。就 又唔 會 油 好 juicy， 係啦呢個讚。跟住我發掘咗呢個俾小朋友食，就係 咧 日式咖喱嘅奄列。日式咖喱奄列饭啊， 即系蛋包饭。 其实佢唔系包住嘅，佢系咧一块好大 嘅 煎黄色嘅炒蛋嘅煎蛋， okay, 即系 juicy 嘅蛋蛋啦。我哋 就好似 唔系太阳蛋，系啦，但系佢唔系包住啲饭，佢喺上面，咁都系薄薄同埋仲系 好有质嘅。 下边咯， 我铺咗喺下边， 一块大嘅蛋咁铺喺上 面。但我睇呢个图片咧 ，Heidi 而家手上有一个图片呈现咧， 系 咁多黑色嘅， 嗰啲就系咧日本咖喱汁咯。 即 黑色嘅， 其实深啡嚟嘅啫。 深啡， 诶，我推一推啲光先。 不过佢哋真系有黑咖喱嘅。 但系呢个嚟应该唔至于黑咯。 呢个咪呢个咪 咪 哦，系深啡色嘅咖喱。 咁但系你都知咧，日本咖喱系甜甜噶嘛，所以小朋友都食到噶嘛。咁呢个咧，我觉得好健康。 呢个系咪用咗黑蒜去到整个咖喱嘅？ 会唔会咧？ 话我冇咁深究。 哦， 我又 下次研究， 冇入研究。但系我就会觉得呢个咁样嘅咖喱蛋蛋饭，再加埋佢中间其实咧系铺咗一阵。 我反咗眼啦，我反咗眼啦，计 你 个甜甜，计你个甜甜，同埋跟住你仲嚟个蛋蛋， 甜甜甜甜冇咁夸张。 既然系咁，仲有菜菜啊， 蛋蛋就敏感啲啦，蛋蛋就敏感少少啊。 我系蛋蛋， 哎呀，系系氹咗你讲出嚟添。好，我哋讲翻你嗰个 日式咖喱蔬菜蛋饭， 好好多。 但系点解好食咧？ 我覺得係一個健康之選咯，即係正裝你啊， 又 有炸 雞排，即 係 又唔會話太辣， 係啦，絕對唔辣， 即係小朋友接受到， 係啊， 哦，即係啱一家人食。 同埋呢一間嘅餐廳咧，我真係 lunch 同 dinner 都去嘅，所以咧 lunch 你唔好食咁多。 咁我想問啦，可能遊客都會去呢一個嘅北海道啦。咁其實你講嘅呢間餐廳。佢位置係近唔近啲遊客區啊？咁咧， 如果你話你喺富良野車站咧，基本上就行就行唔到嘅。咁但係基本上，你通常如果你喺呢個城市入面自駕遊咧，咁又 會經過㗎。 由大型嗰間滑雪酒店去咧，揸車係五分鐘嘅啫。 哦，咁都香港人去富良野玩，通常都係會揸車㗎啦。 會唔會問酒店嘅職員許可會指點到佢？ 佢哋絕對識，因為咧我都係經香港嘅朋友介紹啦。但係佢又未至於話全間都係變咗香港人。或者全間都係人啊，佢都仲有本地人嘅。譬如我同我靚仔教練傾啦嚇，我哋去食呢間啊，佢應該Edis 咧，咁即係佢哋都會知道係 好 噶咁樣。 Edis 咧，又開多咗一個。 你去到如果全部係遊客，你又覺得好遊客嘛？咁我覺得有翻本地人都 咁啊，係如果成間餐廳都係講廣東話咧，你會覺得不是味。 好似 可能啲本地人係 props 嚟嘅啫 ，props 演員， 就係喺度扮有本地人，其實就係淨係 咁個消費好大喎。 係啊， 要請咁多人做 part time 咯嗰啲。 同埋點解我今次會嗌埋其他？就是、因為當你咧，全部啲 warm 都係食曬本地嘅和牛咧，其實係一個貴嘅食法嚟嘅。但係今次如果原來溝翻呢個山茶鍋啊，溝翻呢啲定食咧，你就會令到你唔係餐餐都覺得即係太高消費嘅感覺咯。係啊，所以 OK 啊， 仲有好味添。 post 相上去俾大家睇。 好啊，好啊， 阿芭比喺邊啊？ 等大家， 我唔識啊。 等大家試過都食飽先，好冇？ 好多謝 Heidi。 哇，好有电影感嘅一首作品。哇，原来慢慢飞走，你又点估得到啊？嚟自 Robin Williams 啊，featuring 啊 Brian Adams 有呢一首作品啊，Christmas 啊吓，咁啊，仲有后边括住嘅，后边括住就系 Baby Please Come Home 啊，哇，好 sweet 啊吓呢一句。 呢个 baby 唔知系大 baby 定小 baby？ 系啊， 系啊，咩 baby 都好啊吓。 可以加 S 添啊。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彭爷，早晨小白， Hi， 早晨 Hadi， 早晨啊， 系接通电话，旁边有曹太， 哇，曹太， 系早晨，咁多位主持人， 曹太你好， 系 曹太， 你中意静吗？ 中意噶， 都中意静嘅，虽然你叫曹太， 系啊，唔紧要，原先曹太就生日快乐先，先预祝你12月22号就系你嘅生日啦，系咪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到时真系要嘈啲啦，曹太 星期日加埋冬至添，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大事庆祝，一定要大事庆祝， 一家人 年年都有噶啦，因为年年一个冬就屋企人一定就会坐地一齐， 系 ，OK， 系，因为冬。冬至咧虽然是中国的一个节日咧，咁但系佢又好啱咧，次次都系12月22日咁上下，唔系21、22， 系啊，几好啊吓，咁啊一家人齐齐整整食餐饭啦。今日除咗咧同你自己庆生之外咧，仲想帮阿女打气，因为阿女今年考 DSE 系嘛？ 哦，系啊， 系啊，系啊，佢嚟紧考 DSE 咧，咁压力又好大啦。咁成日咧学校都俾咗好多功课啦，又要考嗰啲。test 啊， 操练啊， 冇错啦。咁跟住有同屋企人，即系爹哋可能好关心佢啦。咁佢咧就变咗成日都问：，做完功课未啊？早啲瞓啦，唔够瞓咧，唔够精神噶啦。第二日又要好早起身咁样。搞到咧个小朋友好大压力咯。系啊，阿女好大压力咯。咁有阵时有趁爹哋唔喺度咧，就会同我倾诉啊，咁样。 诶，都好啊，最紧要佢同你倾啊，吓。 系咯。 系啊，咁啊，跟住同佢讲咯，我话其实你尽咗力就得噶啦，即系唔需要话要考到好好啊，咁又唔需要话一定要读到大学嘅，其实行行都出状元嘅，唔一定话要入大学先至可以。喂，我搵到份好工啊，出嚟要点点点咁样咯。 不过即使妈咪咁讲啊，但阿女咧又唔好谂住，诶咁本撇咯。咁又唔得喎， 咁啊尽力啦。 反而佢仲更加想入大学， 哎呀好啊好啊， 知自己个成绩真系掹车边噶啦。咁佢宁愿就读艺进啊嗰啲咁样， 有唔同嘅学科啫。 系啊， 系啦，系啦，咁样咯。 咁啊，你都要同阿老公沟通下，曹生沟通下，话喂，你关心阿女啲方法，可能温软啲，可能好啲。 其实爸爸直接啫，即系爸爸将个心底话讲，可能有阵时妈咪就会兜个圈，都得噶啦，温够都够噶啦。其实你个心都系想佢温多啲，不过就兜个圈咁讲啫。 系咪真系咁样啊，曹太吓？ 会噶会噶，系啊。同埋我都同我先生讲咯，其实有阵时你唔需要咁恶啊，或者系咁怒气同佢讲啦。佢反正都有18岁咁大个女，佢自己识得谂嘅。即系如果身体负荷唔到嘅话，佢都会去早啲瞓啦。 但系好好啊，你同你先生两个咧系即系个配合啊，即系软硬兼施咁，两个就即系最好啦。 啊，真系多功能老婆有一位啊， 又 好咁啊。今个早上咧犀利啊 ，Heidi 帮你拣咗首黎明嘅歌啊。 因为呢一只歌咧叫《你另外了不起》咧，我觉得就唔净系男女之间，成个 family 都啱啊。希望你中意啊，曹太。 多谢晒。多 谢晒，祝阿女系啦，预祝阿女都DSE 考试成功啦。 好， 好，多谢你。 好啦，咁啊，再答多句啦 ，Merry Christmas 啦。 好，大家咁啊，圣诞快乐， 拜拜。 这个花花世界里，我害怕为谁心醉， 太多草草说的爱，然后隔一晚已告吹，然而与你后共处后，便不想转身他去，从你眼内找到信念，谁说爱定退如潮水，风风雨雨你都不退避，长年伴我飞，无论遇到美不美，风风雨雨我的天与地，仍能像暖火，谁人令爱了不起，是你，是你， 要唱两次的这个是你，是 哇好记性啊， 比较叫做咩啊？肯定啊！ 第二次系等啲 fans 一齐唱噶嘛， 系喎、啊。同埋咧，亦都借住呢只歌咧，亦都要补足 Leon 生嘅快乐啦。大家黎明 fans 知噶啦，12月11号咧就系黎明嘅生日。 好啦， 出年再同佢庆生啦。 明福合啊，亦都祝阿曹太咧一家人幸幸福福齐齐整整。 送埋俾大家吓。 喂，下个礼拜一二我放假喎、 啊，我喺度、 哦，你哋做晒佢啦吓。